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医生医生，仲有冇得救啊？ 头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身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担，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 阿Jeep嘅新歌将感情问题比喻为病痛，一开始唔及早处理嘅话，问题慢慢就好似肿瘤咁样，越积越大。眼不见为干净，并唔系一个好嘅办法，不如见字医病啊！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 Lee。 像肿瘤的结更深化。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吴浩康《见字医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公众假期10点我又嚟，我是梁继章。 清明时节， 雨纷纷。 今日唔系啊，清明时节干蒸蒸，放假扫墓，都希望大家吃饭。 Very good 啊！好啦，呢位同学面长长嗰、那个到你啦。 我系小曳曳， 我系青春无敌强。今日简而结 咩话？ 简单而结啊， 简而结啊， 系啦，青春无敌强， 冇错，即系简而清个细佬。 系啦，咁啊，俾你个青春我睇下，我睇唔到你个青春喺边。 哦、你的青春是吧又来是吧 都黑手得得 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仲话青春无敌喺度跳揸住煲茶，几多年噶？1970几年定八年？ 唔系，系咪 Staying Alive 啊？嗰阵时 系啊， 油脂 果然好青春。 啊、 好啦，你咁青春就俾啲青春嘅 Funny M 你听。 哇，正！ 系咪 山 尾？系啊系啊， 风正啊！ 好笑。 大太阳， 今日系乜嘢？今日一个假期啊！ 系啊，正啊！ 我哋一齐喐喐身啊，喐脚喐成，平下平下。清明时节， 大家纷纷， 冇雨纷纷啊！你都话 最紧要大家吃饭。 Yeah.其实是 Holly Holiday 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4%， 红色的火灾危险警告送到迎新峡，天晴干燥，今天下午炎热，吹和缓中至东的风，听说下个礼拜会搭三添， 哎呀应 该啦，所以大家的风扇啊冷气机仔就洗定它， 剩下小背心可以拿出来了。 阿马老师， 我想穿件露脐装， 露脐 露肚脐装。 你嗰个唔系露脐，系露波，成个肚腩， 肚腩啊嘛， 成个波咁嘅样。 波，你个系肚波波。 沙灘咧唔使攞沙灘波啦，攞阿馬魯斯號已經搞掂。 冇錯， 或者嗰啲叫浮波。 我諗起就開心。 浮波噶嘛，即係嗰啲唔識游水嗰啲游到埋咧，就撳住咗個浮波嘛。 但係佢要扮一條浮絲， 浮老師。 浮老師 啊，喂，一定要個鹽字唔該。 唔係有啲女仔咧先至會啊，嗰度有一個浮台啊，佢哋游埋去。 但 係 咧，你知唔知 咧？ 對於我哋啲泳，我即係泳術不精咧，其實浮台一個咧 好遙遠， 望到但係永遠唔敢去㗎， 好遙遠。 哎、 我成日惊咧，出去嗰阵你都仲猛勉强强啦，系啊，即系你会唔够力翻嚟，同埋咧，浮台嗰度咧，耐唔耐有嗰啲叫做水雾嘅， 系啊系啊， 白渣系咪叫 白渣？ 好多古灵精怪嘢嘅， 系啊， 佢哋都醒噶嘛，系咪啊？ 系啊， 你游得出咁巴闭啊？ 系啊，及下先，哎，喂，嗰个肥师大只有得跌喎。 当然啦，对于我泳术不精啫，你哋咧，你出唔出浮台噶？如果有 好少，我好少， 我作为一个只少少嘅一个锻炼咯，因为你游得出浮台嘅话，你真系觉得你自己好 劲噶，因为真系唔近噶。 但系试过有一次系因为水流嘅原因，真系游唔到翻嚟。你讲得啱嘅， 系噶， 因为嗰啲水咧系向外冲 出 去，冇错，系咁游，系咁游，点解游咗咁耐嘅话，但系我都系仲系喺浮台隔篱嘅，就系因为嗰啲水嘅水流。 你身边有冇人 咧？冇人，因为佢哋已经游咗翻去啦。因为你游得出去啊嘛，大家咪以为嘅就系你应该够力可以游得翻嚟咯，但系就冇谂过就系个水流关系，就佢哋就可以乘风破浪啫，但我唔得咯，好惊啊！跟住嗰次差唔多，佢哋要谂住要叫救生员噶啦，系啊， 即系差嗰只艇。 但佢哋点解佢哋出翻嚟救你？ 啊、 即系佢哋都系半桶水， 佢哋冇力啦嘛，已经。 系、哦、啊， 所以我话 救生员就安全啲，真系救生员。 我几想啊， 系 啊， 靓仔救生员， 救生员 O K 噶，不嬲都 O K 噶。 黄色嘅背心，红色嘅短裤仔，永远都系咁样。 系啊，跟住咧就晒到古铜色嘅身材， 伸只手俾你。 阿马老师咧，你泳术得唔得噶？你啲泳术？ 我麻麻地，麻麻地。 你唔使啦，你浮到啦， 系 浮唔到，但系。如果去我去过一次浮台， 游船河 浮台， 哦、原来咧去浮台， 系啊，哇，原来浮台上面风光无限， 梗系啦， 啲女仔摊晒喺度， 系啊，个个都系好好。 系啊， 好骄傲咁嘅样啊！ 游得出去啲女仔都应该 有翻上， 系啦，系嗰只噶啦，明唔明啊？小妖精， 咁又唔好咁 讲呢个真名出嚟，我都无言以对。 因为我哋系会咁样讲 嘅， 唔好出去啊！即系嗰啲女男朋友咧，就会叫啲女朋友、啲男朋友唔好去噶。大把小妖精喺上边嘅，就你梗系想游上去啦。 系啊，哇，好多风光，真系。 但系浮台另一种风景嚟， 冇 另一种风景，系啊， 即系个个都摆姿势嘅，有冇发觉啊？ 有， 即系唔会就咁样。坐喺度，佢一定會咁樣整呢條腰啊咁樣。 係啊，又或者佢就咁樣坐喺度啊，係咪啊？即係咁樣喺度沉思。 好型咁樣 啊！ 冇辦法真係。 但我記得好多年前去一次游咗出浮台啦，嗰次唔知嗰次係夠膽喎。 係 出到去之後咧，突然之間風雲變色喎，跟住開始落微雨，同埋睇呢啲烏雲慢慢嚟啦。 嚟緊啊！ 但係咧。就想走啦！一望幾隻白鴿浮下浮下， 哇 哇！真係咧，上邊有落雨，下邊有白鴿，都唔理啦。 咁點算啊？ 入個救生員， 照走啦！ 等嗰個白鴿游遠少少，即刻落水啦！ 快走啦！ 驚㗎！ 有冇俾白鴿炸過？ 我好彩真係冇事。 我有炸過。 真係啊！ 我唔係，我最唔抵嘅。 即 係 本來你高啲嘅係咪？ 誒，應該咁啊！佢又冇咁勁，冇炸到咁高。 佢跳上嚟炸你。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係找死嘅，我係踩到佢。 哦， 点冇嘢？你都睇唔到佢。 我睇到佢，我睇到 吓，你睇到你专登踩佢。 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正如你有冇试见过啲咁样嘅画面？就系咧，唔知点解就可能系就嚟打风或者系点样咧？佢哋会游 上 岸嘅， 浮晒出嚟咯。 喺岸附近啊嘛，啲人已经唔敢出去游水噶啦。咁我就谂住佢就出去玩下水啦。我唔游啫，我玩下水啦。就跑出去嗰时候咧，我就左脚一踩就系白鲨，踩咗落去嘅话就全只踩落去。咁我谂其实佢都应该冇乜命噶啦。我今日重我。 你直接踩咗落去， 我直接踩咗落去， 到地嗰度唔到地嗰度， 到地嘅。 哎、我跑出去啊嘛，我跑出去玩啊嘛，跟住我就踩 佢只 炸 弹 度咯，梗系有炸啦，我咁样踩佢。 喂，但唔系，我听闻咧，佢啲竹须先有炸啫嘛。 系啊， 但你踩佢个头壳咁样踩咧？ 唔系，其实咁我一踩佢，佢都 佢就揽住你， 佢反抗， 唔系佢要揽住自己嘅头壳。哎呀，我谂佢 保护 呢个傻婆踩我， 系 啊，保护 佢唔小心系咪啊？佢保护自己嘅头壳嘅时候，佢炸到我。 炸得劲唔劲？ 炸得都劲啊！基本上系成个上五寸下五寸嗰啲位嘅话，全部都系嗰啲竹须炸到噶啦。咁其实嗰一下你一定 feel 到噶，净系火辣，好似咧嗰啲火烧你咁。 我话俾你听似乜嘢啊？似俾黄蜂或者蜜蜂针。 系啦， 我又未试过， 我试过俾黄蜂针咗一次，系真系好似入咗啲火入去咁噶。 嗯， 火一声，即系成只手热晒，开始睇佢肿，开始肿发兴噶。 系啊，肿咯，跟住系啊，咁跟住收尾我就啊，表啦，我都唔知发生咩事啊。咁跟住收尾就有人同我讲咗，啊，你俾啊，不得揸 好 啊。好 似要查 要点搞？ 唔係，我就即刻去到嗰個救傷站。咁我去到個救傷站 又揾救生哥哥， 係啊！但係好可惜嘅就係嗰次咧，應該係啲靚嘅救生哥哥已經放曬工啦，跟住就剩翻啲好資深嘅。 你用資深喎，自己 好係咪啊？好資深嘅， 你都係個資深嘅。 唔使驚，嗌你哋冇嗌出嚟玩咧。咁跟住佢就叫我坐低，佢就會有一啲好似類似係雙氧水咁嘅嘢㗎，係咁倒，係咁倒，係咁倒咯。 跟住唔痛啦。 跟住就好啲啦。到最後尾嘅時候，咁佢就話冇乜嘢嘅，都冇乜事噶啦，你坐喺度唞一陣啦，跟住你自己走。 嗯，係啊，冇得 都 可以做， 冇嘢 可以做， 已經算係咁已洗咗。 冇嘢可以做， 咁跟住佢就話：，你冇乜嘢嘅話，你就自己走咯。 佢哋有時咧，我見過有幾次咧，佢哋咧揾嗰啲大網咧撩咗，即係撩上嚟， 跟住曬死佢啊嘛！ 撇喺個沙度，但好慘喎， 好慘，我都覺得好慘。 因為佢喺度曬咗溶㗎， 係啊，會㗎，成撇嘢咁樣， 成撇嘢嘅鼻涕 啫喱咁樣。 係啦，不過如果而家大家唔去海灘或者冇得去海灘咧，就根本冇得玩我哋頭先所講嗰啲咁樣，即係 feel 唔到呢啲嘢。 聽講就係話白色嗰啲都還可啊，如果你見到嗰啲火炸，即係紅色啊嗰啲，或者嗰啲顏色係越鮮豔嘅話咧，你就真係要遊開啲啦，小心啲啦。 火炸咁勁， 唔好以 為係 小妖精啊！ 你我分分鐘我諗你要入醫院啊！ 哇！ 我真系唔敢，嗰啲嘅话我真系唔敢会挑战佢。但系嗰次嘅话，我都系唔好意思，我踩到佢个头。 系，可能今日佢仲嬲紧， 死咗。 睇嚟好难讲嗰啲嘢，今日清明啊， 系咪啊？留翻清明先。 好多呢啲潜在嘅危机嗱，头先讲白炸啦，即系游水要小心啦。仲有，你见到人哋钓鱼唔好企咁近，你知唔知？ 系啊，我知啊，嗰条鱼丝啊，我好怕噶。 唔关个鱼丝啊，系个鱼钩啊， 个钩即系佢甩。 因为有啲人向后甩一下，先向前甩噶嘛。我就喺医院做嘅时候，就系见过有个人入嚟。 点解你咁唔好彩 嘅？唔系我啊，我喺医院做。我见到一个人入嚟啊！我做医院嘅急症室服务员啊，登记员，嗰人入嚟只手仲勾住咗个勾啊！ 哇！ 因为嗰啲系倒勾嚟，唰一声，后边一甩就勾咗落佢手度。 嗰钓鱼嗰啲人真系要小心，你夹清楚睇下有冇。 嗰啲八爪勾啊！ 唔系啊，你如果你咁讲话，钓鱼啲人要小心嘅话，咁喺附近啲人点 都要小心。 咁咪 系啊，都要小心。 总之唔好人哋钓，唔好行 嗰啲危险范围就唔好行入。 系。 你嘅意思佢想钓佢啊？ 咁啊，唔係嗰種法嘅，唔係嗰啲法。 另外嗰個人想被釣啊，又 企得好埋。 希望想釣，另外都想被釣。 希望我哋夏天嗱，而家嚟緊啦，而家四月啦，希望到呢一個六月嘅時候咧，疫情可以舒緩多啲啦。係 啦，開翻曬啲沙灘啦。 冇錯啦， 釣下魚先。 太耐可以出嚟啦。 太耐冇嗰啲即係非常之多人啊，好熱鬧嗰啲。好多人嘅時候咧，沙灘係揾唔到地方擺一張席，單人席都擺唔到嘅。你知唔知？ 哇！嗰啲 最高潮。 我中意啊！我好中意闻到嗰阵太阳油味噶，我觉得好似好。 你咪话小姐，我帮你查背脊啦。 哦，嗰阵太阳油味，你 小姐就死开啦。 我同你查背脊，我查背脊好拿手噶。 系啊，因为我查开鸡翼。 先查你个查你对鸡翼先。 真系噶，即系当香港以海滩夏季好热闹嘅时候咧，你搵个位摆张席咋？ 系啊， 我试过摆一半，只能够摆一半，你知唔知啊？ 你冇所谓啦，你咁瘦。 摆一半意思即系将嗰只只六四，唔系即系长型嗰啲咧，我只能够摊开一半咯，因为已经似系人嚟噶啦。 系啊， 但你去到你冇理由唔玩啊嘛。 梗系啊，铺块席啦，我试过打横铺，当个个都系咁样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嘅时候咧。 呢位太宅啦，我就喺人哋嗰個腳尾嗰度打橫。 係啊，你瞓喺度，你個頭脊都用啲腳噶，其實 係啊。 同埋好多時咧，你鋪完隻咧，啲人係咁踩過，係咁踩過，係咁。 都冇辦法啦，個個都係咁噶啦。係啊，幾開心啊！ 但係咧，嗱，你踩人隻啊，冇緊要喎。今日清明節，你唔好去踩人墳頭喎、 啊， 跳得好遠係嘛？係、 啊，我都覺得你係。 因為討論區啊，影到啊，有啲人喺人哋個墳頭喺度玩啊， 唔得，千祈唔好。 我哋講過嘅啦， 千祈唔好 啊， 沙灘都還可啊，人哋最多鬧你兩句啫，係 啊， 係嘛？係 啊， 哎呀！咁今日相信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放假啦，咁啊而家好可能就喺張牀嗰度聽又唔定。 慳緊啊！我話正啊！ 或者係逼緊車，諗住嘅就係去神中追遠啊，去拜山嘅亦都唔定。點樣都好嘅話，我哋都係歡迎大家聽緊我哋呢一個嘅就係風騷快活人啊！ 今日討論區題目。 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有关于，如果你系要请一个 女职员或者姐姐啦吓， 定系其实可以讲系男咧？ 啊，都得噶 嘛？系咪啊？男职员嘅时候嘅话，其实系咪应该要请个靓嘅咧？会唔会有危险咧？ 冇错。 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 王菲加上李国祥的版本。 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话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 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讯息也空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去亦匆匆，还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让我心痛独凝空，风吹过亦有点痛，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冇错，喺呢公众假期咧，咁如果仍然系为咗好多嘅病人啦吓、服务嘅医护人员，更加我哋咧希望咧，希望佢哋工作咧系啦，加油， 加油， 保持健康，自己都要吓、好，十点半廿二度气温，听紧风骚发人，我哋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继续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期望下任特首要带领香港稳控疫情，俾市民恢复正常生活。佢认为特首要俾市民见到防疫策略，因为过去政府喺策略上显得有啲飘忽。李慧琼喺一个电台节目话，认为近期疫情嘅变化，特别系第五波初期。在堵截源头、检测、治疗和分隔等方面，特区政府在预备上都做得不足，市民的意见很大，之后在中央全力支持下，加上林郑月娥努力和团队不断改善，现时才稳定下来。李慧琼认为林郑月娥是勤力用心做每件事，责任心非常强和凡事亲力亲为的特首，这一点需要肯定，也是她的优点。中学文凭试预期今个月22日开考，当局在竹篙湾检疫中心设立特别考场，俾密切接触者和确诊考生应考。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话：，如果用尽竹篙湾的设施，可以容纳1000多人应考。以目前疫情走势，相信设施足够。万一临近考试的时候，特别考场不够，亦都可以借用其他设施。至於考試當日確診的考生，要在朝早6:30前分別致電通知考評局和考生抗疫的士熱線。麥敬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會不斷增聘人手應付支援熱線電話，相信不會出現電話打不通或者沒有人接聽的情況。考評局亦都會酌情容許延遲開考。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在同一節目說，关注考生如果在考试当日朝早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是否能够打通考评局的热线，同埋召唤到抗疫的士。建议考生在应考前已经要留意身体状况，考试前一晚亦都做快速测试，早作准备。内地寻日新增1173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同埋1523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冇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上海感染个案超过13000宗，有268宗本土确诊，和13086宗无症状感染。其中4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余感染是在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吉林本土有超过2400宗感染，包括792宗确诊和1680宗无症状感染。内地至今一共有157000多宗确诊，4600多个患者死亡，127000多人康复出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话，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谈判仍在继续。他认为谈判成功的机会永远存在， 俄方的出发点是让这些机会得以实现。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能够以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听从外界顾问的意见。一旦出现成果，很可能召开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来巩固成果。他又说，俄罗斯愿意和西方进行真诚的对话。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拉夫罗夫说西方有些人良心存在问题。拉夫罗夫又认为反俄制裁对世界经济伤害很大。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午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斯芬啊，做咗爸爸之后嘅生活过得点啊？ 好好啊，我都有继续睇波同食米玩咁啦。 杰彤啊，做咗人妻之后嘅生活过成点啊？ 好好，我继续钻研厨艺，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 想知佢哋嘅新生活有几精彩？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二点，斯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电台节目、电视节目啦，有时咧讲创意啦，咁啊，琴日咧即系偶然睇到有一个节目嘅嗰啲 trailer， 我就冇即系冇成个节目睇嘅。咁、我觉得啊，其实咁样都系拍一个电视节目嘅咁样样。咁咧，佢个名叫做 Eat a Cake， 系一个饼嚟嘅咁样。 食个饼， 食嘅西饼。咁原来点样咧？佢就揾咗好多嗰啲好叻嘅做蛋糕啊，即系生日蛋糕嗰啲嘅烘焙师啦咁样。咁咧就做一啲蛋糕，但系咧佢全部啲蛋糕咧唔系普通嘅一个蛋糕嚟，例如佢呢个蛋糕咧系一只波鞋嚟嘅，系、一只波鞋嚟嘅。咁于是咧就四只波鞋摆喺度，就叫嗰啲评判估啦，边、一只系真嘅？ 哇，几好玩！ 边一只系蛋糕咧？咁样通常都估错嘅。咁同埋咧。是啊，因为他真的做得好 咁真啊， 好正啊， 真过一个真的波鞋、啊。 总之四只波鞋咧，但当然啦，你唔可以摸啦，亦都唔可以闻啦，因为你蛋糕有香味嘛，斋睇嘅。咁你离远咧，咁就喺度目测啦。嗰只咁点知真系波鞋嚟噶？咁样咁冇人估嗰只就一切落，原来一切咗切开咗，你梗系知系蛋糕啦。咁样咁都系玩一轮，都几得， 都几好玩。 诶，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创意嘅节目，我都觉得咁都得嘅。 咁都得。 有一个韩国嘅节目咧，就系、是、有一啲artist 会上去啦。咁跟住咧就要有一班人，譬如可能讲紧有十个，咁就要你估出嘅就系边一个系真系识唱歌，边一个系唔识唱歌。 咁更加冇得估啦。 佢有嘅，佢可能嘅就系话，当然佢唔系用佢自己把聲啦，咁譬如可能佢就係話俾你知嘅就係呢一個人咧，如果咧佢係真係識唱歌嘅話咧，佢就是一個乜乜乜嘅人，即係佢有好多嘢咧係會 side check 咗 到你，你認為佢識唱歌嘅，或者就係話襯一首襯一把聲，佢喺度啊嗱，如果佢話真係識唱歌嘅咧，佢把聲就係咁樣噶啦，跟住佢咪嘴，嚟參加嗰啲人咧就去咪嘴，咁跟住咧你就覺得佢就啊佢咪得準唔準啊？又或者你睇佢喉嚨有冇震啊？又或者就你覺得佢就係究竟佢攞住個咪嘅時候係點樣啊？你就估佢究竟係真係一個 good singer 咪嘴咧，其實都有個技巧 嘅，有技巧嘅， 你唔係就咁即係喐下喐下個口，你又可能你又唔夾口型啦，你個喉嚨又唔震啦，氣都唔喘啦，咁 冇錯， 人哋一知就睇你假嘢 啦。係啦，咁其實咧嗰個名就叫看見你的聲音，就是、我淨係齋俾你睇。咁雖然咧就係嚟估怪一班人嘅話咧，都係嗰啲好出色嘅，就是、唱歌嘅人，好多時候都估錯。 咁犀利！ 你淨係睇佢個樣，我就你睇佢樣知道佢唔識唱噶啦，咁樣點 知 一開口你會喊噶？同埋佢哋每一個人都有佢哋自己嘅， 所以唔好以貌取人。 係啊， 我個樣 即係好可能隨時 你個樣係好識唱歌㗎，係一個。 咁佢個樣又真係幾容易估。 Pavarotti 咁樣。 你噗一聲嘅你， 你個肚腩好似 Pavarotti 啊，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識唱歌，係咪啊？ 佢係巴伐豬蹄啊！ 解释 呢个名 叫做个猪蹄， 巴伐洛提啊嘛，跟住你系佢个细佬个猪蹄咯， 译音嚟啫嘛，巴伐朱蹄嘛，你系啊，朱蹄，巴伐朱蹄， 我系朱蹄啊嘛，巴伐朱 蹄几好 嘛，所以嗰啲创意，不过我系想讲咧，嗰阵时咧，即系当我啲小朋友仲细咧，咁又做咗一啲公主嘅蛋糕，或者系啲动物，譬如狗仔啊、猫蛋糕，你知唔知切嘅时候咧系唔肯切， 其实唔舍 得啊， 佢有冇食过？出面其實 食就一定唔好食 噶 啦，佢有兩種，一種咧就真係嗰個公主都係切得開嘅，有啲係假，有啲係假嘅，就成個公主公仔 嚟嘅，膠公仔嚟， 真係公仔嚟嘅，插喺個蛋糕嘅啫。 嗰啲咪 著一條裙 結婚嗰啲咯，係咪結婚嗱嗰個公仔佢就攞翻噶嘛？ 但係咧嗰啲我想講做得太真嘅，我見到外國有啲做成狗仔咧，你唔忍心切落去。 我都覺得好 有 好好咩？ 就係我哋前邊嗰度嗰個商場度有一間啊，全部都係熊仔嚟嘅。靓到咁样，我 点 食啊？ 系啊，点切啊？ 你叫我劈佢边个位啊？ 好残忍啊！ 系咪？ 我咪就系讲要心态。 我劈佢左耳定我食佢个右耳定我食佢只手啊？ 大家唔好谂住好 Q， 系啊，你会唔舍得噶？ 系啊，你唔舍得落手啊嘛？系啊，会咁样。不过咁样， 我都觉得系。 我自己咧试过有一年，我真系好开心，就系收到有一个造型嘅蛋糕，嗰个人大家都识嘅，好靓女嘅 D 字头嘅，佢送咗一个蛋糕俾我嘅话咧，真系 好 靓 女 D 字头 ，D 字头嘅， 我知， 好性感嘅， 系啊， 你再估系边个？ 我前度咯， 我系一定唔系，我听到一定会好唔开心，我有机会听我哋节目咧，千祈唔好讲啲咁嘅嘢，咁样啦，跟住咧佢有一年，你知边个啦？冇错啦。系啦，林小姐，林小姐咧，佢有一年咧送咗有一个蛋糕俾我，到我今时今日非常性感，非常靓女，仲 keep 得吓，佢送咗有一只玫瑰花嘅蛋糕， 哇，靓啊！系一朵， 系嘛？一朵 咁切 玫瑰 花，我可以切嘅。 系咪好靓？ 猫仔狗仔我就唔舍得切。 系啊，拱入嚟，跟住咧，哇！直头真系第一时间你会感动到不得之了，因为相信嘅就系订呢啲蛋糕，佢应该唔系三即系两日三日可以搞掂， 即系唔可以 walk in 买。 唔可以 walk in 买啦，一定系咪？咁啊就系整一只咁样嘅玫瑰花，咁啊就啲玫瑰花竟然难得嘅就系话佢啲玫瑰花全部都系糖霜做嘅，都唔紧要啊，但系好食。 啊，仲好食呢下西。 甚至乎咧，跟住咧，仲要系嗰啲花瓣咧，你可以搣出嚟啦，搣出嚟嘅话，你可以当为好似佢嘅碟咁样，跟住咧，你就切咗啲蛋糕摆喺上面，跟住你就可以攞住咁样食啦，系咪好开心啊？系啊，嗰个 OK， 真系好。 讲起呢个真假难辨咧，即系咩呢个波鞋真咧定假咧咁样样？我嗰日咧无端端睇一条片，原来阿 Jam 咧喺呢一个，你有睇嗰条片喺蜡像馆咧扮假嗰个 Jam 啊，真个 Jam 扮假嗰个 Jam 啊，因为蜡像馆咪有好多名人， 你讲邓紫棋。 系啦，系啦，咁咧佢就揾一日咧，我唔知点解要搞样咁嘅嘢啦，即系佢企咗埋嗰个假嘅个 GM 嗰度。 系咪整蛊人啊？ 系Solof 啦，咁因为好多游客噶嘛，咁佢一路用 camera 影住啦，咁佢企翻，你个电话响啊，马老师，系啊，你女朋友打俾你啊，叫你翻去饮汤。 唔知点解佢无端端有啲咁嘅嘢，佢呢啲 抄你牌啊， 设计都设计唔到 啊，掉咗个电话佢啦。 啱啱录音，又开咗啲声，对唔住，系。 好，请继续。 咁咧，佢就企拎走咗嗰个假嗰个 Jam， 佢企翻个位，一路扮翻个姿势咯。咁就等啲游客一路行下行 下。 嗱，呢个就系危险性， 好危险。 其实一个 多手仔一定督， 冇错啦，多手仔系咪先？咁当然我唔知有冇啦，但系佢影出嚟都系啲阿太啊，内地嗰啲游人啦，因为佢喺内地好红噶嘛。 最記得有一個阿太一企埋去影相嘅時候，佢一擰過嚟 ，hello， 哇嚇死佢！ 唔係佢講咗句上海話啊， 係 佢講咗上海話，係啊，類似咁啦， 陳 新龍咁啊，個女嚇到飆出嚟，飆開 嚇死啊，係啊， 飆開啊咁樣樣，係都有啲人就笑咯，即係有啲男仔啊，有一個印度人就穿住佢手咯，因為佢咁樣叉隻手就穿住佢嚟影相，佢一擰過嚟 hello 咁，個男人呆一呆，跟住笑咯。喺度，就 係咁啦。即係我覺得如果蠟像嘅話，就係有呢個危險咯。因為其實你冇玩過蠟像館嘅，即係冇睇過蠟像館。 我有睇過， 係啊，你一定會搞佢噶嘛。 係啊，多 理論上咧就有啲圍住你搞唔到嘅，即係佢有個嗰啲紅繩咧圍住你企唔到埋嘅。係啦，理論上係咁嘅。因為如果你就算你搞污糟佢都唔好啦，係咪先？即係你手污糟摸落去，咁佢郭富城塊面又得污跡，咁幾唔好咧？係咪先？ 唔係，我就覺得就係話，即係其實有多時候人啲手腳咧就。真係會特別對呢啲嘢係唔乾淨， 好奇啊嘛！ 因為就我記得我自己去呢、這、一個吳哥窟。咁就係有一個佢冇嘅，完全冇繩圍住，因為佢係一個嗰啲舊嗰啲位置啦。咁跟住咧，你會去到咧有一個像，永遠咧就係見到嗰個像，其實其他嗰啲地方嘅話咧已經係坍塌啊，或者有啲唔係太過乾淨噶啦。但係唯獨是嘅就係有一個地方嘅係擰立立嘅咯。 點解？ 因為佢係一個女仔嘅像，我係一個女仔嘅像，係人過到去嘅話咧，行過嗰個門嘅話咧，佢就喺隔離啫， 係啦。 咁佢就會摸下佢，咁佢就係全身其實咧都已經咧蓬頭垢面。但系唯独是有某个地方就好灵， 两个地方喎，我睇你咁样就 系两个， 系啦， 系啊， 惨。其实我觉得佢摸嚟做乜鬼啫？ 一个石像，摸嗰只刀， 多手 系啦。跟住我同我男朋友就讲：，哇，点解呢一个咁嘅女神像咁惨嘅？其实个个行过嘅时候就游轮佢，系啊，但系冇佢冇办法，佢就企喺嗰度咁样。 嗱，我唔知道，因为咧有啲人就话啦，某一啲像咧，你如果摸一摸佢咧就好晕啊嘛，系咪？ 系啊， 例如话系咪有个类似男性生理器？ 系啊，摸下之后就可以生仔。 系啊，摸下就可以生仔，系咪香港噶？系啦， 都有。 咁所以我唔知道，其实佢系咪因为有啲传说系摸摸女神， 佢就系冇咯， 冇啊， 佢就系冇咯， 纯多手。 系啦，咁我哋就睇喺度啊，就企喺侧边嗰度咧，就会睇下啦。咁有咩知话真系噶？个个唔知点解一见到佢个 惊蚀底啊， 系惊蚀开水喉咁， 系啊， 开水喉左冻水热水， 冻水热水系啦，咁调教一下， 调教冻水热水零啊零啊， 嗰啲唔系叫调教啊，系调气。 好，翻嚟有今日网上情。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looking back. 网上情。 山外青山楼外楼，比来比去何日休。另一个人不开心，最好的方法，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跟人比较。你只要跟人一比较就会不开心。多数我都有这样的经验，考试的成绩不错，90分，本来觉得自己很厉害，怎知道另一个同学咦满分，即刻很不开心。另外啊，你的仔入大学都挺好啊，本来大肆庆祝，知道朋友的仔考更好的大学，你的热情又冷却下来。公司裁员啊，自己没份，好开心啊。但听到原来隔离的同事又升职又加薪，吓，点解啊？即刻又会愤愤不平。从呢啲例子，我哋可以发现，幸与不幸只在一念之间。无论你得到嘅成绩、考到嘅学校或者做紧嘅工作，同样都系。由于比较，你嘅快乐就会烟消云散。本来你住紧间屋好好，地区又好，间屋又好，好满意。点知冇几耐，你嘅朋友有另一间更大更好嘅屋，于是你就去完佢屋企之后，翻到自己屋企就好唔开心。间屋冇改变到，改变嘅系乜嘢呢？就系你嘅心情。山外青山楼外楼，比来比去何日休？无论系咩人，拥有啲乜嘢，有乜嘢能力，总会有人在某些方面赢过你。曾经有一则的寓言故事，在一个花园里面载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果。有一天发现花园里面的花木全部枯萎，他问其中一棵橡树，为什么你会枯萎的？橡树就说，我不够松树那么好啊，雄伟昂首天仔，我不想活下去了。那么咁又问下松树，点解你又无精打采呢？佢就话，我比唔上葡萄树咁可以结满果子，我觉得自己好冇用啊。但系葡萄树都唔开心、啊。园丁问下佢，佢就话，唉，我生到弯嚟弯去，冇椰子树咁笔直，我好唔开心。跟住问椰子树，你又点解唔开心啊？佢就话，我嘅果子比唔上西瓜咁可口甜美。最后，总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唔开心嘅原因。总括嚟讲，一句说话就是比较，比较就会令人唔开心。无论得到啲乜嘢，当你知道人哋多嘅比你多，人哋得到嘅比你好，你就会唔开心。由今日开始，请多点看看自己拥有的，少点和人比较吧。在这个世界上，一座很高的山旁边可能还会有一座更高的山。如果要比较，将会有一个无尽头的通道。这个通道去哪里呢？就是不快乐、不满意和不甘心。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醒心是长远，孤军皆自愿，心愿自信 信的能源，一切皆自愿，只顾耕耘，成败不去算。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甜，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孤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耕耘，成败不去算，孤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不理多辛酸，只顾耕耘，成败不去算。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好啦，仲有两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听下放苏浮人吓。 系啊，咁啊天气好好啊， 好好啊，可以大家咧就行下山啦。 你会做啲乜嘢啊？阵间 其实我今日都想去行山，我仔去行山 啊。系啊， 我仔平时嗰啲咧冇瞓到两点都唔起身嗰啲啊。今日七点钟点解有人细细声开门？我仲以为贼添， 拍拖， 我以为贼添， 拍拖。 因为我见今朝大家放假咧，每人七点钟已经开门噶嘛，我即刻嗱嗱声跑出去，边个？跟住都鬼鬼鼠鼠咁样，因为吵醒我嘛， 几好啊，公子。 我十年未见过你咁早起身， 嗯，一定有啲嘢啦。 讲咗俾你听啦，今日同我行山，同学，哦， 女同学 ，我觉得一定系啊，同意啊， 系咩？ 你都唔会自己弹起身，根本就唔会。你如果系成班男仔七点起身都傻嘅， 因为你话你平时系瞓到一点钟先至起身啊嘛，但系佢系七点钟起身啊嘛， 好神心啊， 总会有 啲嘢，一定有啲嘢令到佢有咁嘅动力起身嘅。 俾阿 Cuba 射中，系咪啊？ 系啊。 你问心啦，你以前都会咁啦， 我都会咁，我真系试过约个，我真系试过约个女同学去长洲啊， 哇，去一个咁 嘅无啦啦去咁远系咪啊？ 系咯，一定系 啦。长洲要去长洲， 长洲，因为嗰度咧有一个悬崖好靓噶， 真的吗？ 系 啊，唔知哦， 系啊， 系 有间修道院， 哦， 后边有一个悬崖好靓， 系。 你都知道啊？ 我知道，你如果你讲修道院，我就会知道喺边度啦。 系啊， 系啊，哦，咁你专登带佢去嗰度，去嗰度修道， 拍一套实验电影，拍完之后喺嗰度顺便咧就晒下太阳。 咩实验电影啊？ 电影 咩实验啊？ 关你咩事啫？ 我问下啫嘛。 我剧情系咪自己写噶？ 你边有剧情？但系动作一定有。 咩意思啊？ 动作。

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爱情不是用金钱去衡量，是用虚拟货币啊！搵只水鱼上网货金，好快你就见到我噶啦！ 嗨，我叫咪咪啊，不如做个朋友。 你做 part time girlfriend， 咁咪即系 你就想我只系陪你行街，帮你按摩，最多煮饭俾你食，都系一份工啫。 我到咗好耐啦，仲未见你嘅。 就到啦，唔记得提你，我要收按金噶。你去隔篱部虚拟货币柜员机买啲虚拟货币俾我啦。 按金我俾咗，你会唔会唔出现噶？ 按金是保障我的，行规来的，你买完再 send 个曲给我啦。 给了按金就见到他的啦。 四万元不够的，除了按金还要给我经理人的佣金，那你想不想约我？ 又要我给钱，难道呃人？ block 了他电话先。 喂，李生啊，我是咪咪啊，以为咁我就找你不到啊。 信唔信我报警啊啦？ 乜你唔怕俾人知你揾 part time girlfriend 咩？即刻帮我买多啲虚拟货币。如果唔系，我就揾私家侦探抄你地址，叫你妈咪嚟找数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喺网上结交朋友，一定要认清对方嘅身份。仲要妥善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不要随便向陌生人透露。万一大家受到恐吓的话，记得要立即报警求助，以免受到进一步的威胁。 假情假意假藉口，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了。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了。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未开始讨论区之前咧，马老师有啲嘢要读一读正经嘅吓资讯嚟嘅。 系，以下一则强制检测嘅公告啊，大家留意。上水清河村清泽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报告完毕。 好，今日嘅讨论区题目： 如果你要请一个人翻嚟做嘢，不论佢系你嘅保姆，又或者系你嘅工人姐姐，或者系你嘅一啲做嘢嘅 做嘢啦，总之请人啦， 做嘢啦，系咪应该要请个靓嘅咧？ 定系唔好请个靓嘅咧？ 冇错啦。嗰样系好噶嘛？ 冇错，系啦，定系唔好请个靓嘅咧？ 可以啊，唔好。 嗱，其 实 咧，我见到好多听众嘅留言啦，咁啊，其中一个咧，我都认同嘅，佢话就算唔好太靓，但系都唔好太丑样咯，即系中中挺挺。 点解谂咁耐嘅？ 系啊，佢眼珠转咗两下来回。 系咯，点解嘅？ 我咧点样可以讲得佢比较？ 你平时讲嘢好 smooth 啊，圆滑啲系啦。 我哋讲嘢不嬲都圆滑噶啦。 你圆滑啲。 唔好太丑样啊！点解啊？咁个界线点定啊？咩先叫做？ 佢讲笑咁讲，佢话太靓咧又惊佢乱嚟，太丑又惊夜晚吓亲自己， 咪都好少好丑样嘅，好少好少。 小真係好小心 嘅，有啲真係。 我哋話姐姐， 唔好 label 咩 class 啊，係啊， 明白 ？OK， 好得。 咁咯，好啦，咁我哋就開始討論下先啦。 好啊。 其實咧，我覺得如果我作為一個女主人嘅話，我真係會擔心嘅就係，如果你請一個姐姐，尤其是係姐姐，又或者係保姆，因為咧佢太近身啦。 嗯。 再加上嘅就係咧，你要將你啲小朋友要交俾佢去照顧。 嗯。 咁若果即係萬一佢真係太靚嘅時候咧，尤其是我覺得女性喺度照顧緊小朋友，或者係幫你打點一切咧，係特別吸引人嘅。 嗯。 咁我就會好擔心嘅啫，即係屋企自己個男性嘅主人咧，會因為咁樣嘅話咧。好可能未必要有嗰啲即系过火嘅一啲嘅想法，但系都会担心，就系当大家都孤男寡女喺屋企嘅时候， 有啲遐想都唔好啦。 又或者系啊，佢谂下佢都唔好啦，系嘛？ 真系 着衫，我又唔知应该要点样去管佢，管佢又好似唔啱。 其实咧，我作为一个前度男主人，因为我而家冇请啦嘛，前度男主人咧，我听到你呢种讲法咧，我总有少唔舒服嘅，我总系觉得咧， 佢开始精神化， 我总系觉得你系有少少污蔑紧我哋啲男主人嘅道德观念。 唔系话 点解你觉点解你觉得如果屋企个工人姐真系靓嘅，我哋男主人一定会撒呢弄冲咧，系咪先下山一百字啊？点解咧？ 因为我会觉得呢一样嘢就系每一个人其实都中意睇靓嘅嘢嘅， 系啊， 系啦，未必系男人。如果你同我讲嘅就系话，我要请嘅话，我梗系会请一个女仔嘅工人啦。 系啊， 如果你俾我拣噶嘛，咁我梗系会代入去呢一样嘢嘅就系呢个女仔嘅工人，我就会觉得嘅就系佢喺屋企嘅话，佢都危险啦。 冇错啊！ 头先你讲到有一个 point 咧，即系如果要佢凑小朋友咧，嗱，今日咧阿陈太讲咗一个。我记得我嗰阵时睇过嘅，就系话咧，如果幼稚园啲老师咧靓嘅话咧，啲小朋友乖啲嘅。 系啊， 同意 系啦，所以 佢哋好细个已经知道乜嘢系靓同埋唔靓啦。 嗱、啊，所以不如听阿陈太讲啦。咁佢作为一个妈妈啦，佢就会咁睇嘅。睇下 Ada。点解先？ 绝对唔会、哦。如果靓咧，仲好、哦。因为好多人话，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咧，即系我因为我细个嗰阵时，我仔好细个就需要请工人啦。如果唔系个仔都唔需要请工人啦。咁要凑小朋友咧，佢话如果工人姐姐系即系个样好靓啊，好可爱啊，咁其实凑细路系好好噶。所以我即系嗱，即系唔系以貌取人，而系有阵时咧，你都要讲眼缘嘅。即系你一望落去觉得啊靓靓女女好可爱咧，你零舍会加分咯。你問我，你唔驚佢靚過我咩？你問啦。 你唔驚佢靚過你，咁跟住你先生翻到嚟望佢唔望你咩？ 冇人會靚得過我。 呢個世 界冇人會靚得過我。 有啊， 就係佢屋企冇鏡。 哇！陈太好嘢啊， 啲镜烂，啲镜 系啊，靓爆镜。 系啦，佢其实亦都讲咗一个 point 就系，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根本上唔使惊个工人靓定唔靓，即系咁讲。 我都系有保留。 我都覺得 係，我作為男士啦， 因為真係太近身，因為同你一齊住嘅。 但 係， 係啊， 我相信咧，一般女主人咧，可能傾向咧。或者會請一啲冇咁 attractive 嘅， 係啦， 因為嗰陣時咧，我試過咧有個 agency 咧，因為佢要推薦，有個推 agency 佢推薦工人噶嘛， 你個朋友 係朋友，咁推薦之前咧，佢第一佢唔係話佢做唔做得嘢，唔係話佢年紀大，唔係話佢乜嘢乜嘢， 係 乜都唔係， 特別偏頗乜， 特別偏頗就問啊，其實你哋介唔介意佢比較靚啊？ 哇！ 呢一個就佢嘅條件啊， 呢個反為係佢，反為係 第一次聽 賣點。 嘅唔係賣點啊，個 agency 驚人哋介意啊！嗱，點解佢會提出嚟問？一定有試過好多女主人唔 中意 啦。梗係啦， 如果唔係佢唔會專，你明我意思啊？ 梗係啦。 如果唔係，你介唔介意佢會揾錯唱片啊？ 佢係介唔介意？ 你介唔介意佢做咗一次冇響電話啊？ 係啦， 你梗係佢試過你先會問啊嘛。 係啦，但係其實但係嗰樣嘢你講緊嘅就係你介唔介意佢揾錯唱片，同埋你介唔介意佢嘅就係個電話會響咧？呢啲係衰嘢嚟噶嘛？ 嗯。 但系呢一样嘢，其实 你带出呢个 point 好好啦。原来喺某啲人眼中，呢个都系衰嘢。呢个唔系 credit， 呢个唔系优点嚟，大佬 系啊。 呢个唔系优点嚟。喂，大佬，你要参加阿姐啊、港姐，呢个就系优点。但系对唔住，你而家嚟喺屋企，阿男主人眼望望眼望望，呢个就系唔系优点啦。 系咪？ 喺某啲人眼中，某啲人眼中， 你介唔介意佢生得靓？喂，好奇怪呢个事。 同埋好简单。如果个姐姐做紧嘢，你梗系冇嘢谂啦。但系当夜晚十一点，姐姐冲完凉，哇，嗰啲番碱味， 咁又点啫？ 就會刺激到 你同阿狗仔出完嚟，狗仔都有翻緊味，你唔擸佢，你唔係舐佢， 唔係啊，係真係會啊！我覺得男人一定會係流口水就好啲。 你話佢啦， 你話佢啦， 你話佢啦， 你係管家婆，你唔鬧佢。 我係講真係講過，即係男士係會咁諗嘅， 我 都唔 唔覺得 需要修飾， 我又覺得唔係全部都係咁。 啱， 但係如果我可以防範於未然咧，你俾得我揀咧，我就會揀一個冇咁招。招嘢嘅就会冇拣一个就 佢靓啫嘛， 唔系我唔系就系招嘢嘅意思，咪就系其实佢靓咯，佢正系喺度对于你嚟讲。 Sarah 讲个 point 咧，又带出另一个 point 啦。除咗惊你个男主人有冇遐想之外咧，可能好多男人会打嚟啊，揾佢啊，会去拍拖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咯。因为佢一行出街过，哇咁样， 系咯，猪肉佬都即刻整系啦，整到 仲嚟买猪肉嘅，等佢 整 多嚿 嘢俾 我。以前啊，嗰个姐姐。 系，你都未讲嗰个故仔。 我呢个我嘅，我姐姐，佢试过啊，次次啊，我有冇同你哋讲啊？试过有一次咧，佢买 佢好靓嘅， 好多海鲜翻嚟。我话咦，我今日俾佢送钱唔够 买 咁 多， 买 咁多嘢， 又买咁多海鲜， 系 又蟹又虾。我唔记得咗条鱼。我话 仲有圣旨， 你做乜无端端今日买咁多嘢啊？我冇俾咁多钱你喎。唔系啊，嗰个卖鱼嗰个送俾我食噶， 都闻得一阵阵啦，已经。 只系第一集咋？ 哇， 咁当然第二集、第三集佢就越嚟越熟啦。 系， 咁跟住咧，佢话次次嗰个鱼佬都拉住佢倾偈。 哇， 到咗后来咧，但系咁讲，嗰个姐姐之后已经谂住翻去结婚嘅，佢已经有人准备翻去结婚。所以咧，我话咦，咁你考唔考虑啊？佢话唔谂啦，我有个 husband 喺嗰边啊嘛，咁样 仲系 husband。 你仲有讲话有冇谂过考虑下鱼佬？ 系啊，因为 有海鲜食 啊。冇坏啊！ 你唔可以咁谂我嘅， 大佬谂住 我唔系李黎，我唔会食人啲海鲜， 食人啲龙虾，跟住叫佢留低，用几千蚊请佢。 佢话嗰个鱼佬直情心尾啊，系开到口话，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我都想， 直情追到出口啊，可唔可以做佢女朋友？咁吓到佢又唔敢去嗰档买添。哎呀，就冇蟹食，冇蟹食。 俾钱买咪有咯， 冇蟹食。哎呀，哎呀，冇蟹食即刻。 哎呀，第二啲咯。 系啊， 你拖住佢啊嘛。 系啊， 你 食猪手咯，选下啲猪手都好啊。 考虑下，哎呀你，哎呀，今日又系冇蟹食。哎呀， 咁如果你咁讲法，即系其实请个靓嘅系好咯。 佢已經唔係好，即係唔係話 好 靚，但係年青 貌 美， 同埋身形比較 fit 咯， 咪係咯， 上圍比較 fit 咯， 即係又著緊新衫嗰啲啦， 即係。系啦，即系一路行到一路抛下抛下嗰啲咁。 我谂 嗱，希望大家即系我哋今日嘅讨论嘅话，唔会觉得我哋喺度讲紧一啲咩嘢，系会觉得就系即系我哋喺度即系讨论紧， 不敬 啊，并无歧视。 系 啊， 不过纯粹真系以事论事啫。 系啦， 其实呢样嘢唔单止apply to工人嘅，有时我哋自己出去打工都系啦，可能即系样貌， 同事你都会讲啦， 都某一种程度影响啦。 系啊， 咁啊，马小强以前人哋有冇请你，因为你咁靓仔 点解你？点解你焗鞋 嘅？ 点解 你揭一声嘅？ 我系乜嘢啊嘛？我唔系 你 系 外貌协会 佢咩？ 你系外貌协会 系啊？佢请佢点会请佢个样啊？傻嘅咩？ 冇人因为我而去请我嘅， 一定咯。 我哋呢啲系讲内涵嘅，系啊， 我梗系知你内涵啦， 系啊， 无端端又流口水又剩，你仲唔系内涵？你 系啊， 喂，我好过你啊，你食海鲜，日食夜食， 系你讲下你个故仔， 佢自己攞翻嚟，唔系我叫佢嘅。 OK，嗱，如果因为我做嗰啲工作咧，系创作啊嗰类为主嘅，同样又冇乜关系嘅，咁绝对一。定唔會係因為我個樣子請我啦，呢個好正常。反而咧，如果你譬如話編劇啊嗰啲咧，越係古靈精怪咧，佢哋越係請， 係咩？ 呢個係真 係 啊！ 你就係 我係屬於古靈精怪喎，係真係啊！ 例如細龜嗰啲咯， 係 啊，岩岩巉巉，係 啊，一定越岩巉越好。我都話以前我哋嗰一脱咧，全部都有個大字嘅，即係大口感啊，大口乜，大口年啊， 係啊係啊係啊， 大口年你識啦，全部都係因為我哋舊劇嚟。 仲要佢個名叫吳連偉啊，腸都唔連偉，胃又唔連腸，腸 去邊啊？ 佢叫吳連偉， 啲腸咪連去邊度啊？ 係啊， 唔好意思啊，吳大哥講咗你嘅真名出嚟，你識唔識吳連偉？ 我識，我識。 係啊。 系啊， 全部都 系 古灵精怪啊，即系冇办法，我都觉得 即系少林足球里面嗰啲 系啦，即系岩岩沉沉啊，真系啊，真系啊，我系属于其中一个 靓仔 噶 啦，算 系，真系算岩沉嘅，因为嗰阵时。是请我都是原因就是因为呢我比较高又高又瘦细龟又细又 矮 如果我两个走埋一起呢他们觉得很好笑、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先是入同一组这个是事实。 OK,、你是丽姬还是无姬的那时 候那时候是无线的。 你是无线的。 丽姬也做过。 佢梗係就係阿曾志偉嘅節目嘛， 係啊，有啊， 所以我成日以為你冇做過無忌，我你做過無忌，我係咪你同李麗月合作過？ 合作過 勁歌金曲 咯， 係咪無忌炒出嚟？ 佢對我另眼相看啊嘛， 唔係我哋跳槽， 係啊，沙啦啦啦，沙啦啦， 高山啦 啦， 係 啊， 嗰個跳槽 嗰陣時好興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喺邊度挖過去啊嘛， 係啊，咁係真係岩殘嘅，唔會有，同埋我哋係唔請女仔嘅，即係如果編劇咧更加唔會請靚女， 點解？ 因為佢覺得如果我哋搞 guest show 嗰啲嘢，靚女係 唔玩得， 即 係係 啊，保護自己啊，一定要好似阿君如啊、小慧啊，即係呢一 格。咁其實你咪有歧視嗰啲靚 嘅 咯， 唔係歧視啊， 唔係真係嘅。佢哋因為個樣太靚啦。過 去嘅數據啊，係啊， 呢個又真嘅 顯示。 係啊， 你話如果你寫 嚇 寫劇集可能會好好 啊嚇， 但係如果寫呢啲咧唔真係即係我 或者有啲靚女寫又好咧，譬如啊。 张小娴， 张小娴系啊， 咪写唔系爱情故事咯，即系写嗰啲正正经经嗰啲咪得咯，系真系呢个冇办法，系前人觉得嗰个数据就系咁 样。明白， 所以其实我都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系自己可以揸得主意嘅，譬如可能你请一个太过近身嘅，我就真系会觉得就系会正常翻应该嘅就系 请多靓少少啦， 我又唔会太靓咯，即系唔会太靓，因为你都要想佢做得到嘢。 冇错，喂嗱，唔代表嗰啲靓嘅唔做到嘢吓，街坊就系阿 O 啦，神光吓。 我是阿 O 啊，嗱，如果咧请女职员或者咧工人姐姐咧，梗系请个普普通通噶啦。如果太靓嘅话咧，你唔忍心叫佢做嘢噶嘛，所以咧唯有就系请啲普普通通嘅咧，咁样咧你先可以咧直接指挥你嘅下属啦。咁我唔知啦，未做过女士啦。如果女上司咧，都唔好请啲太靓仔嘅男仔啊，都请我呢啲普普通通咧，咁啊好啦，又做得又唔睇得，但系咧。啊，又唔会影响工作表现喎，咁啊好啦。 哦，原来佢讲自己， 同意啊， 同意 啊， 唔好太靓。 系啊， 咦，咁原来生得靓都唔一定优势嚟嘅，系咪啊？ 系优势，因为你太靓，你唔想俾人哋点去做嘢嘛。 哦， 系咪？ 即系入咗唔使做。 系啊，你唔觉得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嘅咩？尤其是系女上司啊。 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靠耐性。然而拖一时，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是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成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忌。心率跳得不太正常，床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账，其实想拖延就合实天窗。 合唱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满身伤，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由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撑着渐沉重担，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吃片药到已经康复吧，无奈我仍然不该习惯吗？对着座敷衍对话，像钟楼。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由沉默去等生机，说着其实在乎你。 好啱嘅呢一个叫做坚治医病啊，十一点廿九分，风骚浮云，今日比较炎热，24度噶啦，已经相对湿度54%，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 冇错啦，咁啊虽然咧就话24度啊，但系我觉得咧喺晏昼或者夜晚黑过后， 一收咗太阳 都会开始凉凉地啊，所以大家都小心啲身体啊。 好，先喺十一点半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讨论区。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清明节，第五波新冠疫情下，朝早前往扫墓的市民不算多。朝早9:00到将军澳坟场扫墓的人流不及过往的清明节，现场有警员驻守。有市民说，由于二人限聚令，同屋企人都尽量分开行，以免违反防疫要求。有市民说，上星期确诊新冠病毒，今日扫墓需要行斜路，戴住口罩，明显比以往感到辛苦。另外有市民说，香烛祭品的价钱稍为上升，亦都有人说价钱同平日差不多。港铁表示，由于欣澳和迪士尼站之间的电力供应受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影响，迪士尼线来往迪士尼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暂停，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迪士尼站至欣澳站，港铁正在抢修，预计仍然需要较多时间处理。马鞍山耀安邨耀荣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1219个受检人士中发现36宗阳性个案，同埋26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612户，38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上水清河村清泽楼亦都完成强制检测，大约1680人接受检测，发现9宗阳性个案同8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799户，98户无人应门。北韩领袖金正恩包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警告，若果南韩选择同北韩交锋，北韩的核武装力量将不得不执行自身任务，到时南韩军方势必遭到毁灭，这个绝对不是空口威胁。金宇正再次谴责南韩国防部长徐旭的言论，韩联社认为金宇正谴责的力度有所降低。金宇正说，如果南韩军方不采取反朝的军事行动，北韩就不将南韩视为动武对象，不会针对南韩开枪开炮，因为两韩是同一民族，不应该内斗。若果双方军队交锋，不论是谁赢谁输，两韩民族必将遭到比半世纪前更大的创伤，明确反对这种战争。金宇正说，北韩已经指明南韩不是敌人，但若果南韩采取徐旭所提到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将会沦为靶子。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港铁方面，由于受损的架空电缆设备需要更换，迪士尼线是受影响的时间会较预期长的，而估计修复工作的时间是需要去到今日黄昏的时段，所以现在迪士尼线的列车服务是暂停。港铁是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欣澳站和迪士尼站。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北围。清明节有些封路的，就在柴湾坟场，去到下午的六点钟，柴湾的环翠里、连城道、部分的哥连臣角道和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是暂时封闭，警方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揸车朋友经过就要留意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龙翔道北假山花园去观塘、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以及东涌长东路欣澳站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当旋律响起，记忆会变得更慢、更长。就算天各一方，亦可为彼此美梦化妆。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为了支援志愿军，全国各界人民捐了50000多亿元，毛主席更命令要发电报给陈基伟，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金岭，究竟今次守不守得住？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靓定唔靓？马老师你都未讲嗱，你都做过老板啦，你以前吓， 请人啊， 我唔应该咁讲，你系老板啊嘛，好似而家将你讲到唔系老板咁，你 直头系老板， 直头系老板，咁你请女 职员，我将两个情况讲俾你听。当年我曾经做一个部门嘅主管，就系俾人抄家抄鱿鱼嗰次咧，咁啊。 是 marketing 的部门就请女仔，有一个女仔原先已经在做 了，一定要请女仔啊， 是一定请女仔，因为我 们做工种可能是女仔好啊 ，IT 嗰啲咧，如果女仔，我哋做 marketing 啊，写新闻稿啊，然后邀请咧佢哋啊，同啲人介绍下呢个新 product 点样点样，女仔会细心啲嘅，系啦，同埋因为咧电脑墙啊嗰啲人咧，多数都系啲大叔啊、男人啊，呢个事实嚟嘅，请佢哋系好有着数嘅，咁因为。嗰陣時擴充啊，即係要搞大間公司啊。咁原先有個女仔喺度嘅，但係比較大啲，同埋因為即係年紀比較大少少。 其實呢啲你唔使寫，唔使講咁多嘅。 最後第三個， 我哋唔係好想了解你間公司嘅歷史。 請咗個年青嘅女仔，26歲，眼大大啊，頭髮長長啊，講嘢哎呀好得意啊，嗰啲咧 好卡哇伊， 係啦，即係 卡哇伊， 係啦， 嗰啲係。 開始咧，大家好似幾好喎，啲男同事啊早咗翻工咯喎。是啊，以前逢禮拜一總是有人熄 lift 咁啊，而家冇啦。 係啊，個個都好健康。 冇錯， 嗰啲時間個個都 精神爽利。六點唔走喎。 我都想講呢樣嘢，一陣間你講完之後，真係爭好遠啊！成間公司充滿粉紅色嘅幻想。 冇錯，但係好快就麻煩啦。 點解啊？ 我下邊兩個女仔投訴啦。 點解啊？ 佢唔做嘢嘅，叫曬啲人做。係啊， 即係佢叫做揾觀音兵做。 類似啦，因為我冇了解嘅，因為我叫下面嗰個睇住佢哋啊嘛，我真係冇留意嘅。咁原來真係佢哋講翻啲説話俾我聽啦。誒，佢又唔做嘢啊！我哋後嗰次即係個活動完， 你有冇捉佢嚟傾下偈啊？ 係啊， 你係作為上，你係上司嘛？ 有。 以你嘅你下山一百指喎，咩叫趁？咩叫趁呢啲機會？ 趁呢啲機會，佢仲唔咩咩打蛇隨棍上咩？就可能會行過佢個 入嚟我間房， 入我間房， 冇錯。 鎖 門， 有 嘢講，坐過嚟，唔係踩凳。 你就嗱，佢你又行張，佢又行強。 唔系坐凳，我冇讲， 仲唔坐凳添啊？坐你大髀啊！ 佢话啱唔啱啊？佢话唔好坐凳啊！ 真系咯， 咁无耻嘅嘢噶！ 你系做呢啲嘢， 我都冇讲乜嘢。 但系我一入嚟，我就同佢讲，因为佢啱啱毕业嘅，讲冇几耐咧，佢喊，我好怕呢啲。 呢个咧就系佢嘅 strategy 啦， 系啦， 喊都系佢嘅 strategy。你 我觉得都系 咁易喊， 系啊， 佢一喊啊，你淋晒软晒成个人， 系啊，乜都做唔到， 哎呀，哎呀， 乜都做唔到， 乜都做唔到，你本来想闹佢啊， 系 啊，乜都做唔到啦， 唔好 喊， 唔好喊，我太大声 啦， 唔好意思， 冇嘢， 快啲出去，冇事冇事，我今个月加你500。 系啊，冇错，系啊，夜晚请你食饭， 直落直落， 系咪先？女仔喊唔系我明噶， 你咁有内涵，你唔会咁， 我系做唔到呢啲嘢。 就系咁样样啦，然后咧。冇幾耐咧，好快翻嚟。就算呢個靚女仔做到嘢咧，佢都俾人覺得係真係爭少少，特別係嗰啲管理層啊，因為太多嗰啲耳邊嘅説話翻翻嚟啦。 但有時佢個功能未必係做嘢噶嘛，正如你所講嘅就係話，其實個 花瓶 係啊，佢就係一個花瓶啫嘛。 係啊，佢落電腦牆啊，同嗰啲有啲咩麻煩嘢咧，佢落去同嗰啲 我淨係想知後來佢嘅下場點咧？ 佢嘅下場咧就係。我已經被人炒咗啦。 哦，你俾人炒咗， 我 佢都未炒啊。 清洗啊嘛。 哦，咁即係但係你唔知佢嘅下場係邊啊？ 唔知，唔係後來都會有。係啊，尋日個我啊，咁 咯。所以靚係有著數嘅。 所以你唔好話佢唔得喎，佢得過你喎。 係 你死咗佢都未死喎。 係啊，同埋有啲係佢做嘅，佢真係落去灣仔啊、旺角嗰啲電腦場咧，好受歡迎，成個下晝都唔翻。 嗯， 會仲未翻？佢話係啊， 叔叔拉我傾偈， 請我食蛋撻啊。 咪就係 啦，有一次仲攞成打翻嚟添， 係啊，唔 係 所以我 好似 我工人攞成羅蟹拎翻嚟啦， 咪係咯， 又蟹又蝦又魚又食係啊， 咁咯， 幾多嘢食啊， 係咯，咁樣嗰排有冇濕熱啊食到？ 食到大暗瘡， 好理所當然啊！即係變咗個，我哋搞錯，得條咁嘅魚，搞錯啦！ 只蟹咧， 你 收埋咗， 你有冇搞錯？蟹都冇兩隻，佢點追你啊？又話中意你， 嗱一陣間我想要鮑魚， 係啦，整兩隻， 你識做啦， 好理所當然啦，嗰排 係 啦。嗱，其實你話講開咧，就係請一啲嘅就係靚仔或者請一啲靚女咧，實際上我又覺得嘅就係會令到你成個 office 咧嗰啲人唔知點解係特別有衝勁， 冇錯，特別啱啱嚟 嘅，你就。 講緊嘅就係一個女仔啦。我哋嗰陣時候咧，有某間公司咧，係基本上咧，五六月到啦，咁就有好啲 U grad 嘅，就會係可能佢係讀有關於呢啲咁樣嗰就傳播系啊，或者係點樣啦，又或者就係都唔關事嘅，但係就會有一班叫實習生，就會嚟呢一度，大約係做兩至到三，好清潔嘅， 嗰啲真係哇，鬧又唔捨得鬧， 死唔死、啊？ 你甚至好似阿歐華真唔捨得叫佢做嘢， 唔捨得， 哎呀，唔好做我做，我幫你做我做， 你坐喺我對面得㗎啦， 係啊，你坐就得㗎啦，你凍唔凍啊？我閂曬啲嘅冷氣機， 係啦， 你著咁少衫，哎呀，哥哥俾件衫你冧， 所以其實每一次當佢哋翻嚟嘅時候咧，大家啲人咧。就會喺個佢哋一會坐曬喺個 conference room 度噶嘛，個 conference room 咧就係、是有啲鏡嘅，又或者係有好多啲玻璃嘅，我哋就會行嗰時就會去望咯。 係， 跟住有一年哇不得了啦，有一個應該喺外國度翻嚟嘅，重要嘅就係 靚仔， 靚仔個樣似邊個咧？似李治廷，呢、種啊，你明嘛？喺外國度讀完書啊，又唔係好識中文啊，但係佢又即係啦，鬼鬼地好 cute 嗰啲啦， 大大隻隻， 笑佢唔係大隻，但係佢笑起上嚟你 Q 到你。 阳光， 棉花糖咁啊， 有对小酒喎、 啊，系啦， 似唔似我啊？ 几乎爆粗， 哇！我差啲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 我真系有对小酒、 啊，跟住喺嗰段时间咧，哇！嗰啲姐姐好啊， 哎、 高层嘅女嘅人又好啊，全间 office 咧， 癫晒， 充满住开心嘅气氛， 咁其实几好咧， 因为。你真知口述独处的意义，翻看被我忘掉的心事、 今日叫做点点啊，不如咁啦，我哋都听下啲街坊啦。咁 啊， 小陈今日咧就住呢个话题，佢又讲咩咧？ 小陈啊，如果要请人，咁啊，梗系请个做得嘢噶啦。咁啊，梗系请个做得嘢嘅。但系咧，喂，呢个题目好似早两日上一次讲嗰个，究竟系想靓定唔靓？有冇内在美？异曲同工之妙、啊？ 有少少唔同。点解咧？如果你屋企咧有个 mistress 嘅，即系有个女主人嘅，咁咧佢未必会中意一个靓嘅。系、啦，即系呢个已经唔系牵涉你嘅感受啦，而牵涉隔篱嗰个感受。 咁请两个啦。一个做得嘢，另一个都做得嘢咯。 咁靓嗰啲唔要。 哎呀，我哋呢啲系咩啊？ 即外貿協會嘅。正所謂入得嚟做嘢，你都要出得去見人，嗯、所以都係你緊要啲。 佢好隱晦嘅， 大家會隱晦啦。 一路講一路笑笑口， 係啦， 佢比你更有內涵啦。 我知， 係啊，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靚仔爸爸阿小白嘅。係， 小白白元好啊！如果請姐姐嘅話咧，我夢寐以求梗係有一個哇貌若天仙嘅姐姐啦。點解啊？有陣時咧，姐姐做嘢咧，未必個個僱主咧即係覺得佢做得啱噶嘛，但係。人好奇怪嘅，啊！如果個可愛姐姐佢做完啲嘢出嚟錯嘅話咧，佢同你講，sorry sir， 啊，你又覺得，哎呀，又冇乜所謂喎、啊。我要煮啲餸出嚟行得滯嘅時候，佢同你講句，sorry sir， 啊，你又覺得、哎、其實都好甜啊。所以咧，我就覺得有陣時咧，靚靚地嘅喺屋企，大家又可以多啲包容，佢嘅笑容甜甜地，大家生活又可以甜美多啲啦。 阿小白，你呢个想法有冇出轨嘅嫌疑咧？ 梗系冇啦，我个人行得正，企得正，因为我老婆仲靓。 好嘢！啊，呢句经典啊，爆得好啊！ 好啦，系啦，不过老婆未必肯咧，即系你咁谂啫，阿太太未必系咁谂嘅，我就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就系，如果系嘅话，阿太太嗰个谂法，你都真系要去谂下，即系佢嗰个感受会系点样？因为其实你唔单止话我哋普通人啦，就算你话讲紧嗰啲啊，个男主人可以好靓仔嘅，嗰陣時候都有報道過嘅就係 Jude Law 啦，咁其實佢都係試過冇辦法到最後尾嘅時候都要出嚟承認啊，就係佢請咗有一個保姆，保姆咧靚女嘅，但係其實又咁講 ，Jude Law 嘅女朋友都唔 差 嘅， 都唔差㗎， 但係都同個 Nanny 一齊。咁、你点讲咧？ 系 咪到最后尾嘅时候， 因 为 佢哋接触嘅时间可能多咗多同太太啊， 冇错。咁所以其实都会因为咁样嘅话，会引起嘅就系阿Jude Law自己同个女朋友之间嘅一啲感情嘅问题。原来介入咗喺中间嘅就系帮佢凑小朋友嗰个保姆姐姐咯。咁所以其实你呢样嘢讲俾你听嘅就冇得好讲噶。 呢样嘢冇话啱同错， 系啊，真系冇话啱同错，靓唔靓系咪啊？所以如果你俾我拣嘅话，靓嘅系真系， 我都觉得 都会惊。 即系某靓仔歌星，佢嘅太太都系佢嘅保姆嘛，以前 咪咯，就系咁啫嘛。因为你日久会生情啊嘛， 你会揾翻个保姆啊，阿马小强。 嗱，我嗰时一个人住西贡咧，因为嗰时有时早出晚归啊，我屋企污糟邋遢，我顶唔顺，我揾人介绍一个终点俾我。咁有朋友话俾我听，喂，有个 通常都姐姐嚟噶咯， 泰 国 籍嘅姐姐 嚟噶咯， 系啊，泰国籍嘅，佢话俾我听，佢即系都喺附近，因为西贡啊嘛。都是附近翻工的，佢話如果譬如話禮拜日嚟到屋企做三個鐘 ，O 唔 OK？ 本來就唔得嘅，係啦， 係 啦， 嗱呢啲唔啱嘅，係 啦，依個唔啱㗎。 係咁，因為佢話自己幾個姊妹出嚟，我話都好喎、啊，但我話俾佢聽，喂，真係揾一個比較大年紀嘅先，因為我自己一個 即係你指明要佢大年紀， 點解啊？ 一個男人我真係唔想咯， 你驚你自己忍唔住啊？ 我驚佢忍唔住， 咁又唔會。咁你就係 啦，唔使擔心，白擔心啊！你 都係可能係 諗多咗， 係啊係啊，真係有個阿姨嚟，我諗四五十歲啦，咁。但是他又做得嘢喎，同埋佢又真係又好好啊！即係同埋有啲阿姨咧個樣子都幾靚下噶嘛，即係都 keep 得好好。 咁都放過你。 咁你个古仔会讲咩咧？跟住系啦，跟住会 即系话，靓嘅话系无分年纪嘅，唔系、一定系要年轻先至貌美嘅，系、都可以风韵犹存嘅。 明白。 但系做咗两三个月之后，我都唔敢啦，因为我发觉，因为佢嚟嗰时咧系二三月就凉凉地嘅，去到五六月咧，哇！佢有一次咧。我話俾你聽，我出去先啦，翻到嚟 嘅喎， 係啊，佢著件吊帶衫喺度拖地啊， 有乜問題啫？ 係啊， 我翻到嚟，哇，我真係唔想， 哦， 即係佢比較性感啲啊， 啲汗好大啊，好大汗，點解啊？我唔係好明啊， 我唔。 阿姨有乜嘢啫？嗬， 佢 道唔係像 道理咪靚阿姨啊嘛，佢喺度唱道理咪靚阿姨。 我望住佢就咦 ，A B C D E F G。 大佬，我唔明白啊，你明唔明啊？点解啫？其实依依啫嘛，执嘢啫嘛， 因 为 佢可能有遐想咯，我唔知道啊。你佢自己答咯，道理咩嚟啊？ 唔系真系太性感啦。 定系你会觉得嘅就系话，若果佢真系着一件咁嘅吊带，咦，原来可以咁样噶？会唔会一个 定系令到你 觉 得唔舒服啊？ 我觉得好危险啊，对一个男人嚟讲。即係如果你， 點會啊？ 哇，你咪出门口等佢执完先至翻嚟咯。 因为咧房咧，我一定要睇住佢，我好怕啲陌生人。 你做嘢，你使乜要睇住？ 唔系，我好怕，好怕啲陌生人。 其实你最主要你睇佢做完之后，你检查干唔干净咪得咯？你睇得到咁样地方干唔干净？ 咁啊，最后都唔用。 你系咪检查干唔干净？睇埋你干唔干净，俾我睇下。 点检查？ 睇下有冇啲指甲有冇菌边？有嘅话你罚几？系嘛？ 睇完指甲睇咩啊？ 咁样啊？我点知你啊？你抢噶嘛，姨姨？ 你真系、 啊、哇！你咁样炒嘅人，我真系觉得好唔啱。 咁又冇所谓嘅，佢嗱即系咁讲啦。终点真系佢哋不愁嘅，而家都仲有啲你上网睇下，有好多嗰啲即系香港嘅 家务助理啦， 系家务助理，佢、叫自由工啊，自由工即系即系上人哋屋企咁咯，去做 搞卫生 系嘅。好，我以前都有试过嘅，有请过有一个，不过就唔系外籍嘅咯，佢哋就系 中国籍 嘅、我真系发觉嘅就系嗰啲姨姨或者系嗰啲咁嘅婶婶，真系好多谢佢哋嘅，佢哋系会做多过你俾佢嘅嘢嘅， 同埋佢会带埋啲清洁工具。 冇错啦， 咩沙粉啊，咩茶啊， 佢有一次佢同我 讲，全一攞拎晒嚟。 冇错，佢系用开佢自己用开嗰啲嘢，跟住咧就会介绍俾你，因为佢成日同我讲，佢就话李小姐其实唔使咁多嘢嘅，实际上系真系咧三支嘢就搞掂。跟住我就话好啊，咁下个礼拜你帮我，就正如你所讲啦，就是、有一个 佢拎晒嚟噶， 嗱拎晒嚟，因为其实佢用开，佢就话咁样呢、這个咧又可以咧就三个路头，又可以咧就系拆埋个唔使咁多支嘢嘅。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仲要系有一次咧，即系我几感动，佢知道咧我自己一个人住啦， 煲汤嚟 饮， 我嗰时一个人住， 我翻嚟我嗰时一个人住，咁、所以我先至叫佢，即、就、系、是、等我翻紧工嘅时候咧就可以帮我执嘢。咁跟住我翻嚟， 都冇 惊。我冇啊，不过嗰本系姨姨嚟嘅，咁跟住咧，佢就佢到最后尾时候，我翻嚟嗰时候，我见到咦，点解会厨房嗰度咁香嘅？一入到去嗰时候咧，见到佢煲汤， 哇，感动！ 真係好好，跟住我就俾乜俾翻錢你，佢就話：，唔使啦，我喺我屋企嗰度，我煲多少少，拎嚟俾你啫嘛。 打虎頭， 你今日你就係滾翻佢之後，咁跟住就已經可以煲個飯啦，就可以有個湯飯。 幾好咧， 嗬？咁幾好喎，嗬？點不知就因為佢太好， 就俾人請咗， 就俾人請咗啦。係啊，太遠啊嘛，我 都係 佢唔嚟啦，咁樣咯，係啊，所以好唔開心。 好啦，今日讲完呢一个话题，希望大家无论吓靓定唔靓，睇工作表现， 我都觉得 有冇海鲜食都 紧要做得嘢。 大家好， 好，好，快到十二点，翻嚟我哋会有马老师 忽然飘流教室， 哇，犀利啊！今日剪不断，你还乱；剪得断，更加乱。 我仿佛又卸下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麻痹麻痹麻痹，够将近皮开始尽碎，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茶解了毒也没变化，我需要把刀，人生。 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感染咗新冠病毒而感到不适，可以点样处理呢？ 如果对病征有疑问或者有其他医疗查询，可以致电医院管理局热线1836115。 如果病征轻微，例如发烧、咳嗽、喉咙痛等，需要诊治，可致电医院管理局各指定诊所，或透过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指定诊所预约功能预约。 但是如果出现警告症状，例如服用退烧药之后持续多于两日仍然发烧超过摄氏38.5度，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告诉工作人员听你是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好啦，廿四度嘅温相对湿度52%吓，星期二我呢一翻嚟就会有马老师嘅 漂流教室。 系啊，今日又系第一次面授啊，两个唔好挂住玩啊，知唔知啊？ 我哋净系挂住玩嘅啫， 系啊，唔玩翻嚟做咩？ 系啊，傻仔。 209个患者死亡，重症患者有1121人，占病床使用率大约60%。由于南韩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两星期，以减轻小企业的经济困境，民众担心疫情可能会再次反弹。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22.5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9，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兑美元0.754，新西兰元兑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73美元，卖出1,929.2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或以下。预测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天气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受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影响，咁现时欣澳站同埋迪士尼间之间咧嘅电力供应受阻嘅，现时迪士尼线列车服务仍然系暂停，迪士尼线咧列车服务仍然暂停，事故预计咧都需要较多时间处理嘅。港铁提供紧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欣澳站同埋迪士尼站。咁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啦，由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挤塞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窝尾。封路方面啦，为咗配合咧呢个清明节嘅封路，咁现时咧通往企碧山坟场嘅孟公窝路咧系会封闭，市民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清华苑华船阁、南田德田村德胜楼、牛头角彩德村彩骏楼、天水围天恒村恒骏楼、黄大仙竹园北村伟源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众志成城， 快测三日。 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

吓， 梁继昌 又似你啊！ 我嗌咗你第三次啦，梁继昌， 你嗌我要睬你， 系啊，我都系咁喎。 你跟咩学校啊？ 我喜欢你啲态度， 系啊 ，OK， 你喜欢态度，喜欢啦，你嗰下手势真系型啊！嗱，今日讲嘅咧。做乜嘢啊？ 笑话唔得咩？ 我就系觉得我知道你嘅心里面唔系咁谂，咩手势觉得你型。 今日题目系 剪 不断，理还乱，剪得断， 剪得断，鬼乱。系啦，呢个咧系讲咧，响英国有一个 V 字头嘅牌子，就系嗰啲洗发水啊、发型啊、乜乜物物啦。 我去过嗰度剪头发 啊！哇，好贵啊！ 贵到爆。 但系咪佢帮你剪啊？ 系啊，乱咁捞啊！ 系咪嗰个名帮你剪？ 梗唔系啦，但系真系靓嘅。系 系啊，香港有啲都好贵嘅。如果你讲到香港有啲名牌，剪一剪几千蚊，剪啫，唔系有 treatment， 仲要排队嘅。 系咩？ 我有个朋友系啊，个头咧嬲嬲悠悠，跟住佢话佢就系等阿边个边个喺边度边度翻嚟，跟住咧就系要同佢剪头发。咁我就话：咁你而家呢个头佢系专登留啊？佢唔系啊，因为咧就系我要排队。我上次剪完之后啦，到我已经排队，我排咗三个月啦。 哇！ 佢系要佢剪， 咁样咪靓啲？ 佢迷信佢啊！ 你讲得啱，我觉得其实就系好似一个即系系啊，佢相信嘅就系经过佢嘅手剪， 就神 剪就一定正。 我见到有一次佢剪到佢岩岩惨惨， 佢都觉得靓， 佢都觉得靓。 咁冇办法， 你有咩办法咧？个头系有唔同嘅 length 嘅，即系呢一边你左手边嘅话，你望落去嘅话咧，同右手边系两个人嚟嘅。 呢个我 style， 一边长一边短，冇错。 佢梗系可以讲得通噶啦。 佢前面个 fringe 咧就 系 啦，即系岩岩惨一样，即系狗咬咁样。佢就 系 觉得佢靓。 呢啲叫前卫。 你有咩好讲啊？ 冇错， 冇办法。 五千蚊呢个头。 哇！剪几耐啊？ 唔出奇啊！ 剪几耐啊？ 剪好耐嘅，佢就每一次，因为佢咧嚟到嘅时候咧，佢就会望下你嘅头先，即系佢搞一轮，你明唔明啊？搞一轮，即系总之佢觉得佢会做所有嘅嘢嘅话，你会值俾个五千蚊啦。 唔系，直情觉得抵啊！ 系啊， 我已经俾少咗啦， 真系 只系五千蚊 嘢噶啦。 佢话咧嗰个发型师佢就会走咗去噶啦。咁跟住咧就系有一段时间咧，就你俾佢沉淀一下，就系话即系今日你嚟到 人生嘅意义， 你又嚟，你又嚟呢啲嘢啦。 人生嘅意义， 佢就开始沉淀。咁最尾咧，佢就出嚟嘅时候咧，啊，佢上身， 大师咁样，大师 咁样， 系啊， 咁你又会觉得就，我等佢三个月，我都觉得好抵啊！ 十把铰剪，佢逐个铰剪同你锄，然后又换另一把，咁你觉得好抵？ 剪都能剪四五个钟， 系 咪先？ 系啊， 搞你四五个钟，你咪觉得好抵啊？ 冇错啦， 拉匀一个钟 系啦。咁呢个咧，因为佢哋要响国内咧，而家佢哋差唔多每年都有搞噶啦，就系嗰啲系啊。咁亦都系啊，亦都系想揾啲国内嘅人去佢哋嗰度读书咁样。 哦，系啊，因为有 搞学校噶嘛， 佢有间学校噶。 系啊，抬高薪价啦。 以前香港都有一间咩花咧，都有搞嗰啲 系冇错 剪头发嘅学校噶， 系有噶。 系咁嗰年咧，佢哋就揾咗国内一本年青人嘅杂志去帮佢哋搞嗰个即系周边嘅赛区，系啦，然后去到上海先系总决赛嘅。 嗯。 咁啊，主题就系中国风，系啦。咁嗰阵时即系啱啱都系十年八年前啦。咁嗰阵个杂志嘅朋友又揾我，喂，你帮我睇下即系广州啊附近有冇啲好嘅发型屋，因为佢唔系响广州嘅。好啊，我帮你留意一下。 即系叫佢哋参加。 系啦，即系叫我 screen 一下先，唔好系唔系都。 但你去亲嗰啲都系啲姐姐咧。 系啊，洗头嗰啲系啊， 在呢边啦， 加唔加草酸啊？ 加唔加草酸啊？我啲啲草酸俾你啊！ 你哋讲埋嗰使唔使个膊头左右拧啊？ 唔系，咁你睇去嗰啲系咁噶嘛？系咪啊？哦，咁样佢先至有用到力啊嘛？系咪啊？嗰啲啊，哦，你嗰啲唔系理发店啊，你啲系理发店嚟噶嘛？系啊，系啊，个头行唔行啊？咁样噶嘛？ 行唔行啊？ 恨唔恨啊？系啊，跟住佢就会好大力咁削削削，勾到好劲嘅。我见到有啲 特登留手指甲勾噶，勾到你损啊， 勾到有血痕噶。 系啊，叫佢停啦，系都 嗰啲旧式啊，全部都系 咁。系喎，食力索落噶。 咁于是我咦都好，几好玩。因为你发型大赛啊嘛，咁我觉得咦正好，我要帮你谂。然后我就觉得东莞其实真系好闻水，即系你。 因为就是多你帮衬嗰啲啊， 冇乜正经嘅， 同埋咧， 冇乜正经， 冇乜正经吓，全部都系 啲正经人家去咗广州剪， 咪咯， 剪完头发啲系咪一样咁长嘅？出嚟一样咁长，系啊，但系个样好攰嘅，但系啊，剪头发，其实你帮人剪定人哋帮你剪啊？你个样咁攰啊？ 同埋咧。同埋咧，因為我都覺得係真係問啲嘅，因為去親嗰啲所謂嘅髮型屋啦，佢哋改埋啲古靈精怪名， 例如 咩艾菲爾啊，即係 唔係啊？呢啲係揭秘嚟㗎。係 啊，我知啊。 香港有啲都改到好似外國咁㗎。係 啊， 改個法文啊，係 啊， 但係 咁先又收得你貴啊嘛，係咪先？ 但我一去到門口，我已經想走啦，因為門口坐嗰啲年青人咧，全部即係整嗰啲薩馬特嗰啲頭啊，知咩叫薩馬特？ 焦到好高噶嘛，成個咁樣噶嘛，公雞咁噶嘛， 唔係嗰啲。是那些哇蓬松原来一边遮住眼你看不到他眼睛、哦、你就应该要拨开他的头发的、哦、染到红色啊全部都是这样的。总之呢下身呢就穿一条窄身的牛仔裤踏、一对拖鞋。 吓拖鞋 拖鞋啊他们就在发型屋这样样做。 即是他们是发型师来的。 不理啦都是 那 些。那 些是收多少钱啊我想问一下。即是价位。 价零蚊子的发。哦 咁系咁噶咯， 系啊， 佢边有钱买衫啊？ 我都系咁话， 系啊，收你20蚊， 着对皮鞋嗰啲就贵啲，40蚊咯， 都嫌贵噶啦， 咪咯， 咁平嘅做咩？嗰边只能20蚊嘅做咩？ 好平噶咋，有啲5蚊 啫 嘛，你去嗰啲可能贵少少，两嚿水。佢要求高嘛？ 香港而家最平都50-60蚊噶啦，即係 嗰啲促展 都要50-60蚊噶啦， 60幾蚊， 所以20蚊我真係未。 但係有啲剪得好好噶， 係啊， 係咩？ 唔止10分鐘嘅而家，係啊， 佢剪得佢剪幾耐我就唔知，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女仔剪短頭髮嘅，跟住咧我就話：哇，你頭好靚喎！咁佢促展。是啊 ,67 蚊， 快靚正。 咁佢就話我以後我都會 mark 佢。 係。 係、 啊。 我上次呢促展呢係一個阿嬸嚟㗎。 講 家我送住剪得㗎啦你坐定啦我幫你送剪送住個頭我明你唔使講㗎我送住剪嗰就啪啪啪好似批蘿蔔咁樣。咁好快批完啦。咁、啊、我帶返個蘿蔔走囉係。 咁嗰年咧就去啦，我真系觉得，东莞真系好似问水啲，咁啊杀咗上去广州，因为都有啲朋友，有几个地方都几咩，有一个其中响花园酒店广州，咁佢嗰度咧因为比较发展得好早期， 最出名噶 啦，附近有啲发型屋都几型嘅。 其实你想去 invite 佢系嘛？喂，你有参加比赛啦， 即系了解一下。 其实你发快嗰啲信寄晒所有晒咁咪得咯？ 唔得噶，你有一扎，即系你九成都系你。唔想要嗰啲，你谂下，如果嗰啲萨马特喺度坐喺度，你会唔会 踢对拖鞋嚟参加比赛？ 系咯， 唔够卡士。 系啊，咁啊，于是去咗嗰啲哇高级嗰啲地方啦，跟住有一个先生，即系我特登走去剪头发嘅先生，你想系揾几多号师傅啊？我话是但啦，佢话我哋呢度唔系咁样样嘅，我哋有普通发型师。高级发型师， 香港都系啊， 创作主任 系啊， 创作总监， 哇劲啊， 创作右总监， 同埋创作左总监， 创作再总监， 系啦，同埋创作上总监同埋下总监嘅，你想要边个？ 同埋总监总。 我就睇佢啲相啦，因为我想睇边啲似 啊，佢哋真系好中意俾你睇样 啊，系 啊， 即系影晒啲好型嗰啲相咧， 嗰啲又系啊，分几种噶嘛。 呢一样嘢，呢个文化，就算香港补习文化都系咁啦。你睇嗰啲补习天王嗰啲扮晒明星嘅， 其实就唔关事。 全部影嗰辑相，咁啊是但啦。呢个咧，咦唔识读喎名，即系我记得系啊系 EUOPA 啊 EUOPA， 佢自己作嗰啲英文名。我话呢个系。咩事啊？佢话 Upa 系啦，咁啊出嚟就好似你咁样样，佢嗰啲觉得自己系大师傅嚟嘅。我话你 几多钱啊？几多钱啊？ 一个头 几 多钱啊？ 几多钱啊？ 咁佢话嗱，如果你揾我，即系佢系啲 阿 Upa 吓，佢话我有680蚊。 嗯，睇下剪边度啦。 个男发型师嚟嘅。 哦，咁样明啊？好啊，咁好啊，阿 Upa。600幾啊，好貴啊， 系啊，超貴， 六百幾好貴， 超 貴 啊，大佬，香港我都未必捨得啦。 你喺香港600幾個價位都算係幾好嘅髮型師 啦， 係 啊，係啊，佢仲話係創作總監喎。 嗯， 咁我望佢， 你都要試下佢手勢㗎。 係啊，我話你即係我其實唔係好長頭髮啦，不嬲都，我話想即係 收收啫。 啊，唔係，我想去剪啲。 即係意思嘅就係話，你可唔可以有辦法幫我剪長佢？ 要好似 Marchi 咁樣冚塊面，冚曬面。 我而家睇到鏟車，你可唔可以幫我有法子剪長佢，剪到佢好長？ 咁佢頭先好似阿 Yoyo 話齋啦，嗰個懶係有型咁樣樣，因為680蚊啊嘛，咁啊請咗一個 VIP 房，即係得一張凳啊，咁後面有個僆仔跟住佢嗰啲咧，佢就好似好型咁啦，係啦，佢就望住我。 佢話你平時做咩㗎？我話都係廣告啊咁嗰啲啦。佢話你坐喺度先，等我望下你感受一下先。 攞个灵感，攞个灵感先。 我话俾你听， 熟你啊！ 系佢跟住开始整口烟仔， 啊哈，一路系咁样边望住你。 我开始我忍唔到呢啲嘅，即系我真系 快啲啦，咁啊， 好讨厌啊！你剪啊剪唔剪就算啦。 因为佢喺度摆紧款， 系啊，佢觉得680蚊， 我要俾啲时间谂下先， 俾啲时间谂下先。哦，对唔住，我今日咧灵感未到。 吓， 不如你听日嚟过啦，好唔好啊？ 哦。 啊！跟住佢话仲有啲 booking 啊嘛， 我知啦，佢唔想剪你啊。 我觉得佢喺度扮嘢。 啊！ 跟住我话诶，咁唔紧要啦，有冇其他重监啊？跟住我觉得佢面色变咗啦，即系有啲唔高兴。佢话诶，其实我依家不过可以帮你剪嘅。我话唔好啦，你换个个啦。 嗯。 我拣咗个女仔。 嗯。 女仔叫 Shelly， 好似 Shelly 入咗嚟，又系啲好型嗰啲女仔啦，但系好 cool 嘅。跟住佢问我：你想点剪啊？我话你睇我呢个样，你帮我剪一个。你认为好睇嘅，我放心俾你。我冇讲话系 screen 揾嗰啲发型师参加比赛，跟住好啊，你等阵。 呢个几多钱啊？呢个 都系680蚊， 因为佢真系总监啊嘛，但系女总监 系啦，女总监。跟住我嗰度，唉，真系失败，我恰着咗，剪。 有咩咁失败啊？咁 即系佢想睇佢点剪啊嘛，同埋惊一瞓醒咧，好多人惊啊嘛，即系你控制唔到啊嘛， 瞓醒真系出事。我头有两只角。即系嗰啲平头装， 个 对角喺度嗰啲咧，我真系憎到死。 即系剪到你个头系方形嘅， 系啊， 有两个角。 即系嗰啲大佬咁款，佢话好唔好睇啊？佢话好显得你咧，好有男人味啊，总监嗰啲味道啊。我话你有冇嗰啲佛珠啊？你俾两串我啊？ 点解？ 嗰啲形象系咁噶嘛？我其实好嬲啊！ 即系你。其实窒紧佢， 窒紧佢啊！跟住佢以为我喺度同佢讲笑，佢话真系有噶，你要唔要啊？咁我咩价钱啊？佢又咁噏完啦，我话唔使啦，你快啲唔该帮我剪咗嗰对角去。我真系最憎嗰对角，你有冇见过啊？ 我见过你讲嗰啲乜啲平头啊嘛， 嗰啲我真系憎到爆。咁跟住佢话你想点？我话你帮我剪咗佢啦。跟住佢话唔好，即系 唔靓， 同埋咧， 我唔会帮你剪嘅，因为我帮你设计噶嘛。 同埋咧，如果再帮你剪咧，就第二次咯。 就再收680啦。 唔可以咁噶喎， 系啊， 我都未收货。 系啊， 通常香港啲发型师系剪到你满意先至一次噶嘛。 我就系咁话咯，佢话唔系，我哋呢度我哋创作总监系咁噶啦。 咁即系我停咗手就完。 系啦，你觉得 OK 就 OK， 唔 OK 咁就 都冇办法， 冇办法啦。咁我话得唔紧要，你搵个一个是但搵过嚟，我就要咩啦。咁跟住嗰個咧就剪啊幾好睇喎！ 咁嗰個係邊個？又係總監啊？ 唔係，知咩嚟嘅？是但玩過啦。喂，我已經好 睇地嗰個姐 啦，我已經 拖地嗰個姐，係 啊， 冇嘢啦。跟住我寫翻啲 report 俾雜誌嗰邊啦。我話呢間 得， 呢間得。 哦， 嗰個僆仔得，我真係覺得佢得，好後生嘅啫。佢但係佢最衰，我感覺又唔係咁中意。佢留咗一個狼尾頭啊！你知咩叫狼尾？ 佢個樣我知，就短頭髮噶嘛，但係得一條好長嘅尾喺後邊咯。 係啊，你中唔中意？ 有時候笨邊噶嘛， 睇人 笨一條，係啊，我都覺得。 我覺得佢唔好睇。 好難講。 跟住好啊，咁下個禮拜安排英國嗰邊人過嚟，就同我哋見一次面啦。咦，我都好喎，咁即係快啲決定得就得，唔得就算啦，係唔好搞啦。 即係揾一間啫咩？你想揾一間就算。 係啊，你想揾一間。 我負責呢個就係呢一間，係啦。咁佢雜誌仲有。 試呢間。 係啦，佢雜誌仲有其他人嘅。冇幾耐咧，嗰日禮拜三嚟，我記得下晝，因為我最中意啊，禮拜三我就約3點鐘，呢個實二計。咁啊，跟住有個洋人嚟。 你仲要會唔記得時間？ 佢會唔記得？ 我會唔記得？ 所以佢一定要咁 嘅。 我明啦，我即係星期四就係約4點，星期五就約5點。 佢個拉鏈寫住請拉鏈嘅，佢驚去廁所唔記得拉鏈，有個牌吊住。 電視 係啊，係 嗱，我哋呢個年紀有啲咁嘅需要，你唔可以笑。 我唔係笑，我只係話你係咪咁？ 你睇你對面嗰個 係冇啊，佢開心，唔梗係啦。今日放假都可以翻嚟同你做。 O K， 好開心。咁跟住嗰個洋人嚟到啦，就同嗰個人傾偈。咦，我話。跟住我同嗰個老闆坐咗喺後邊，我話呢個僆仔幾犀利，英文咁托得嘅。跟住話我都唔知啊。咁啊傾完一輪咧，佢洋人走埋嚟，入咗我行埋入邊，佢同我傾偈。佢問我 呢間嘢係你介紹㗎。跟住佢話你覺得呢度點啊？屌、嗯，跟住佢話， 你對住個麥講，對住個麥講。 我就係唔知頭先嗰個師傅講乜，佢同你一樣，永遠我同佢講嘢咧就well， 原來嗰個唔識英文嘅， 哦， 係啊，咁佢就係咁同嗰個洋人， 好似識英文咁， 係啦，然後就亂噏一紮嘢，咁佢真係咁樣嘅，因為 咁係你問題啦，點解你一早唔同嗰個剪頭髮嗰個人講清楚？ 我問咗佢，我話你識唔識簡單嘅英文對話？如果你唔識嘅，我可以揾一個翻譯。 佢識噶，咪 well，OK，yes，no 咁咯。佢係真係識噶。 Beautiful，OK， 係啦，佢就 well。 佢嘅工作可能真係淨係需要講呢啲啫嘛。 佢係咯，佢唔係要 entertain 你乜嘢其他嘢 噶。咁都唔緊要啦。咁後來搞掂咗啦，佢哋真係入到圍啦，然後仲可以去埋上海添。跟住我老闆走嚟問我：喂，中國風喎、啊，有啲咩好巧啊？因為咧，佢去到上海咧，佢有一 part 咧就係、是、行 catwalk 嘅、 嗯， 就係嗰啲，即係你平時你唔會剪嗰啲頭， 嗯、 但係你要顯示出嗰樣嘢。我話：哇，中國風啊！不如咁啦、 啊， 我突然間 剪個燈籠出嚟啊！ 唔係燈籠，你一嚿嘢咁樣啊嘛。我哋揾五個女仔，整四棵迎客松出嚟。 嗯， 插咗开嚟，哇，真系几好睇、啊，即系佢，我唔知佢点整啦，插 你唔系剪嘅，你系扎又好，或者咩都整啲 hair， 即系 将 个发型整到松树咁， 冇错啦，真系好睇，同埋定咗两个灯笼仔喺度，着埋灯咧，咁佢行 catwalk 时咧系真系几好睇、 哦，即系你呢个系成功嘅 project， 成功啊！ 嗯、我记得讲到最尾又系原来一塌糊涂啊，啲狮子都系咁噶， 系啊，啲迎客松烧咗咁样， 红咗身，哎呀，救命啊，救命啊，烧着咗啊！ 呢个先切合佢嘅， 喂，点解你哋咁黑心啊？烧我棵迎客松， 唔系呢个先至能够切合到你嘅人设，系啦，即系如果你无端端你突然间同我讲嗰种，我好成功啊，系咪得到个大生意啊，我都即系，咦，系咪唔系你嘅故事嚟啊？ 今后我讲啲全部系成功嘅， 真系啊，哦， 咁 我唔翻啦， 下次不如你改啊，叫马老师下流教室啊。嗰啲比較好聽啲，呢啲好悶啲。 我都覺得係啊， 正軌嘢好悶。 你記唔記得上個星期啊？ 成功嘅故事好悶啊！ 上個星期啊，講嗰啲郵票啊，明明翻到嚟我諗住講小學啊，你哋兩個第一時間叫我講翻嗰個 小學有咩好聽啫？係 啊， 我覺得你我有你哋兩個學生，我真係覺得好 係咪 開心？ 好光榮係嘛？ 係啊，光榮光榮光榮。 好啦，咁今日咧喺十二点半之后咧，片段人间又由马老师执笔嘅， 冇错啦，一个爱情故事啊， 马老师好多嗰啲情史咧，摆晒啲真人嘢摆翻晒落去嗰个 古 仔里边嘅吓，所以今日都系你嘅个人经历，会唔会系咁咧？ 系啊系啊系啊，吓 系嘛？系咪你嘅个人经历咧？ 系啊， 即系个女仔讲紧。 个女仔都系你嘅个人经历咁犀利， 唔会啦， 梗唔会啦， 生勾勾坐喺度点会咧？ 写故事啫， 系啦，讲故仔啫， 记得听啦。好，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而家先系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清明节第五波新冠疫情下，朝早前往扫墓嘅市民唔算多。朝早9:00到将军澳坟场扫墓嘅人流不及过往嘅清明节，现场有警员驻守。有市民话，由于二人限聚令，同屋企人都尽量分开行，以免违反防疫要求。有市民话，上星期确诊新冠病毒，今日扫墓需要行斜路，戴住口罩，明显比以往感到辛苦。另外有市民话，香烛祭品嘅价钱稍为上升，亦都有人话价钱同平日差唔多。港铁表示，欣澳同迪士尼站之间嘅电力供应受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影响，迪士尼线服务受阻。由于受损嘅架空电缆设备需要更换，估计要到今日黄昏时间先至完成修复。而家来往欣澳站同迪士尼站嘅免费接驳巴士，每10至12分钟一班。港铁话会密切监察情况，随时因应需求调整免费接驳巴士班次，又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上海过去一日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首次突破10,000宗，一共有13,354宗感染个案。上个月以来，上海报告的阳性感染者超过73,000宗。上海全市继续实施封控管理， 除了因病就医等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市政府副秘书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鸿辉说，在封控期间实行封闭生产的企业，在做好各项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可以生产经营，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公共服务类企业亦都正常生产。上海正增加救治床位和隔离房源，扩充一批市级定点医院和新建投入使用一批方舱医院，床位总数超过47,700张，仍然有30,000张床位即将投入使用。马鞍山耀安邨耀荣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1219个受检人士中发现36宗阳性个案，和26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612户，38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上水清河邨清泽楼亦都完成强制检测，大约1680人接受检测，发现9宗阳性个案和8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799户，98户无人应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天气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关清明节的封路措施啦。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以及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警方是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警员指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都仲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由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有车龙，而在龙尾仍然都是排到去窝尾。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牛池湾村方向观塘，东涌长东路欣路站方向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食饭做咗老豆之后，仲有冇时间睇波同食埋玩先？ 梗系冇咁多时间啦！如果唔系节目会讲啊，我连少少都冇得睇啊！ 杰同做咗人妻之后，仲有冇钻研厨艺咁啊？ 何止钻研啊！而家直头日日煮添啊，仲要打扫屋企，所以网片都好少拍咯。留翻节目再讲啊！ 咁啊，真系要听住你哋嘅节目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00至12:00，私分催杰同新生活啊嘛。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睇得见， 睇不见， 睇得见， 睇得见，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爱得太迟， 喂，今朝嗰啲 Iconic Looks 咧，就系边个影人啊？咧，唔好咁笑气，唔该晒，下昼俾翻你，唔该晒。哎，又搞掂，啊，仲有时间睇场戏，就系翻 part time， 正。眼瞓。哎呀 ，Professor 点安排八点咁早上堂？哇，咁多人嘅，唉，唔好啦，坐后啲有着数。诶，叔噶，唔该，谢谢，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冇晒位嘅。咦，柱边有个位，有个胶袋喺度，里边有啲嘢。啊，冇人嘅啩？有冇人？有冇人？冇人攞机，冇人攞坐咯。 唔该，个位我噶。 啊， 喂，唔该，个位我噶，唔该。 喂，同学，我头先周围咁问有冇人，有冇人，冇人应，我先坐落嚟噶。 你冇咯？ 我冇咩啊？ 我听住你噶，你只系细细声咁样讲咗两次，有冇人噶？有冇人噶？我有举手入你噶，你睇唔到咋？唔该，俾翻个位我啊！ 唔使咁恶，俾咪俾，我睇唔到你入噃。喂，前面个同学攞埋书包走咗。你坐前面得唔得啊？都系一个位啫，唔该 ，please。 唔得 ，no， 呢个位系我嘅。 麻烦，诶，俾翻你啊！就有人使死咩？ 搞错啊！踢鬼醒你先。 咩事啊？sorry 啊。 你可唔可以细声啲啊？Professor 望咗你几次噶啦？ 即系，唔该晒吓。喂，头先唔该晒吓，好攰啊！头先我咧读大数据管理 E3 高嘉瑜啊。 哦。 喂，一场学饿咩啫？我唔想下次撞到你嗌你喂，太冇礼貌啦。 乜你识礼貌嘅咩？ 对唔住咯，坐咗你个位。是啊，我唔啱啊 ，sorry 咯。 坐咗我个位系小事啊，上堂瞓觉先至系大事啊，仲要瞓到成只猪咁样啊，系极大件事啊。 系啦 ，OK 好，我叫做高嘉瑜，再一次向阿伟同学道歉。阿伟，对唔住啊，对唔住，sorry，OK，伟啊。 OK， 咁我介绍我自己啦，我系国际政治管理 Year Three 简慧仪。Betty， 哦，唔系喂，你有名的，喂，一个肚饿喂，一齐食啦，好嘛？ 唔好意思啊，我仲有糖啊，你请其他人食啦。 我冇谂住请，考唔考先？诶，去唔去啊？哎呀，死啦，又迟十分钟，哎，好彩最后嗰排有位啫。 喂，可唔可以细声啲啊？你好骚扰啊！ 系你，诶，咁啱嘅。咦，你同我霸埋个位啊？喂，唔该晒啊！ 静啲啦 ，Professor 又望过你啊！ 诶，佢望我靓仔啫 ，sorry， 得啦。 喂， 嗯， 你几时生日啊？ 哇，你对啲靓仔咁主动嘅，唔使咁直接啊嘛！我靓仔啫，你都唔好咁啦，真系。 我想过的了、我想等你生日呢送个闹钟给你、啊。不用你成日上亲早堂都迟到，我不想你影响大家、 哦。我还以为你想咩我添。 不要那算了。 哎要哇！一个 set lunch 求几水、啊，我请咁我请，不如路口间茶记啦，好唔好？ 咁啊，你自己去啦，我去脚下。 啊，去，喂，系咧，你平时阿伟，你有咩做噶？睇你啱唔啱先。 结果嗰一餐饭就由点半食到夜晚七点半，我哋由中学嗰啲傻瓜嘢讲到入 U。再讲到大学搞的活动，最后讲到在大学有没有拍拖，我就停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拖。不过今天 唔知会唔会系我哋嘅开始咧？ 唉，激气！嗰、那个 Betty 系咁扯住唔俾我走，我哋由中学开始讲，讲到入 U， 讲到喺大学有冇拍拖，佢刹停咗个话题，而我呢个大学杀手，梗系由 Year One 第一个 Sam 开始讲起啦。其实唔系讲起，系作起。以我咁靓仔咁嘅 quality， 我冇理由话俾佢听我未拍过拖咁肉酸噶。咩话？你哋以为我同嗰四眼妹拍拖？啊，冇嘢啊嘛，我边有咁差啲 taste？ 其实咧，我就同 Econ 嗰个 Nora， 你知边个啦？眼细细，笑起上嚟个酒粒嗰个啊？系啊，呃你做咩啫？好啊，好啊，听朝由早睡咯。好，喂，放心，我得，我而家几早都得，梗系啦，我有个人肉闹钟，准时报到啊！啊，真系。喂，边位？ 早晨啊，九钟起身啊。 俾多五分钟。 唔得，即刻起身啊！即刻起身，唔该，起身， 得啦，得啦，得啦，唔好咁大声啦，起啦，起啦，起啦。 早晨，够钟起身啦，要翻学啦。 五分钟啊，唔好啊。 我数三声，三。 哎，得啦，得啦，得啦，起啦，起啦，起啦。食早餐未啊？ 我买咗啦，蛋治斋啡啱唔啱啊？ 唔该晒，哇，锡晒你。 咦，锡你个死人头啊！起身啦，起身，起身。 早晨， 哇，咁早起咗身嘅？ 约咗人游水，是 Winning 系咩？喂，咁你玩开心啲啦，拜拜， 拜拜 ，Ben 哥啊，一阵间火车站见，梗系马嫂啦。嗱，我哋先去按脚，哇，一按成个舒服晒，跟住火锅啊，食火锅，夜晚卡拉 OK 直落，咩话？我都话唔系四眼妹咯，个四眼妹。friend 嚟嘅咋，唔系你嗰啲啊？喂， 早晨，起身啦！ 我唔喺香港啊，我而家同班 friend 上咗大陆玩啊！啊，系啊，仲有听日咧，你唔使打俾我啊，我听日都未翻噶，啊，知唔知啊？唔使打俾我，系咁啦，拜拜， 拜拜。点解？点解我会咁紧张佢嘅？到底佢同边班 friend 一齐啊？到底佢当我系乜嘢啊？ Betty 啊，做朋友唔使咁嘅。我同班 friend 喺大陆打下边炉，唱下 K， 好衰咩？有咩问题啊？使唔使打一身先？问三问四咁样，睇下你个样咁恶，我阿妈都冇管得我咁严啊！你而家咩事啊？你系乜嘢啊？ 好，我知道我咩都唔系，以后你啲嘢我唔会理噶啦，系咁啦。 咩啊？发脾气啊？即系点啊？ 喂，边位啊？ 喂 ，Betty 啊，高嘉瑜啊，我揾到工啦，系啊，嗰、那个 DAL 集团个 IT 部啊，好嘢嚟噶。 哦，恭喜晒、啊。 喂，做咩咁酷啫？我知，仲嬲嘛？咁啦，今晚得唔得闲先？锯扒有血水嗰只，唱 K 直落 ，OK？ 后晚好唔好啊？我请你嚟打边炉啊！ 后晚唔得啊，约咗人啦。 系咩？咁是但啦。 哦， 拜拜。 后日是我生日，我预咗同高嘉宇一起，又或者佢一定会唔记得。原来佢真系唔记得，根本佢都冇摆入心。我唔介意你唔陪我，但如果你当我系你嘅好朋友，只系个电话，打电话嚟祝福下我，咁都咁难咩？11:57，算啦。是高嘉宇啊，真是他啊！喂， 喂 ，Betty 啊，我啊，头先我同女朋友咧 ，Kitty 嗌大交啊，佢话要分手啊，点算啊？ 咁咪分手咯？ 吓，咁咪分手？你有冇搞错啊？你咩朋友啊？你边有听到人哋分手？你叫人分手？你有咩嚟鼓励人哋分手噶？ 对唔住，我唔识氹人啊，我唔识得安慰人啊，对唔住。 你有冇搞错啊？而家我失恋啊，俾人飞啊，你系咪人嚟嘅啫？咦，唔怪得你咁耐冇拖拍，唔怪冇人中意你啊！ 你讲乜嘢啊？我有冇人中意，关你咩事啊？衰人，高嘉宇，你正系衰人嚟噶，我以后永远都唔想再理你啦。 自从那次和 Betty 嗌交之后，我再找不到他，他连号码都改了。我问同学都说没人联络到他，没人知道他去了哪。这两年再没人知道早打电话叫我起身，我听不到他的声，见不到他，竟然有点挂住他。我知道我以前这样对他有点过分，我真的很想找回他，甚至跟他说声对不住。6:30咋？边个咁早啊？咦，一个咩号码呢？喂喂，边位啊？ 喂，系，请问系咪高嘉宇先生啊？ 系啊，边位啊？ 我系健民医院嘅朱医生啊，我帮我病人简慧仪打俾你嘅。 简慧仪？ 嗯， 简慧仪 ，Betty， 佢做乜嘢啊？佢点解入医院嘅？咩事啊？ 血癌，情况唔乐观啊！他好想见你，你有冇时间尽快过嚟肿瘤科？ Betty， 我啊，高嘉宇啊，你撑住啊，知唔知啊？ 你嚟咗？ 我嚟咗啦，你快啲好翻啊！我仲等你每朝打电话嚟叫醒我噶嘛？你应承过我噶嘛？你唔可以咁样走咗嘅，你做朋友唔可以咁噶嘛？系咪？ 我应承过你嘅嘢，我做到。你可唔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 可以，可以，你讲啊，我一定应承。 我想你同我，我想你同我讲。 讲乜嘢啊？讲乜嘢啊？ 三个字。 唔止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1000个字，系边三个字啊？我都可以讲噶。 三个字就够啦。 Betty， 我 爱你 ，Betty， 你起身啦 ，Betty， 简慧仪你起身啦，我爱你啊！ Where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下午1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